发生代表住啲咩呢？今晚就等我哋一齐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欢迎收听 MJ 13主持卓飞。好啦，我翻嚟啦，咁多位旧朋友、旧听众，我又对住支咪讲嘢啦。欢迎你，多谢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对于新嘅朋友，未听过卓飞做节目嘅，唔紧要，我再次欢迎你收听 MJ 13呢个节目。呢、这个节目系乜嘢呢？呢、这个节目系一个神秘学嘅节目。咩叫神秘学呢？我哋会喺未来咁多集入面同大家探讨一下一啲你解释唔到或者你未听过，甚至乎可能系一啲你听过觉得匪夷所思、难以置信嘅事件或者系案件或者故事，会同大家一一讨论。我哋会连同好多唔同嘅专家，一啲外国嘅专家啦，或者会连同好多香港嘅一啲学会啦，去同大家去探讨一下呢啲咁嘅事件嘅。例如我哋有香港灵异学会啦，我哋会有香港星际政治学会啦，两个最比较大嘅、比较出名嘅学会同大家探讨。我哋仲会连同外国嘅一啲学会去探讨下神秘学嘅事件嘅。正如一样啦，唔使驚，所有旧听众都知道卓飞系唔鍾意喺节目入面讲鬼故嘅，所以呢我系唔会喺个节目度讲鬼故吓你嘅。我哋只系希望用一啲科学嘅方法，或者我哋而家有嘅一啲数据，睇下可唔可以分析到究竟我哋身边系咪真系会有灵体存在呢。我哋会攞好多过去嘅案件同一啲新嘅案件做对比，睇下究竟飞碟现象喺我哋而家呢个世界上究竟发生到乜嘢地步呢？究竟有几多最新嘅资料、最爆或者最冇人夠胆讲嘅资料，都会喺呢个节目度讲嘅。我哋会请咗一啲嘉宾翻嚟去探讨一啲神秘组织，探讨一下神秘组织背后嘅故仔。我哋会揾到一啲嘉宾翻嚟去讲下香港一啲奇案，究竟呢啲奇案背后有冇一啲鲜为人知嘅事件。所以好多呢个节目入面将会带俾你大开眼界，希望你收听，希望你鍾意。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长话短说。点解呢？因为今集呢其实係话明第一集啦，一定係开尽俾你哋啦。点解呢？因为喺上个星期呢，卓飞已经喺吹鸡啦，喺 Facebook 嗰度已经话收到一条独家片段啦，香港系未有传媒、未有公开放映嘅，咁就多谢呢位听众啊 Alex 啦，咁样，咁佢哋咧就将三条佢哋去旅行嘅片段咧就交咗俾卓飞，就希望喺呢个节目第一集就同大家播出嚟啦，所以你唔好错过跟住落嚟节目精彩。OK， 嗱，讲翻呢个案件先，呢、这个案件咧就系香港有旅行团啦，就去咗北京，咁啊去咗北京。我哋嘅团友喺北京利用摄影机影到三条喺黄昏时候影到嘅UFO 嘅片段啦，系高清片段啦。咁而家即刻就送上呢个访问。OK， 好啦，嗱呢一个专辑咧就呢、这个系新鲜热辣嘅一件事啦吓、啊，即系我先前喺 Facebook 都 post 咗出嚟噶啦，都话咗俾啲所有嘅听众听啦，就系有一个独家片段啦，即系呢个系好荣幸、好感动嘅事啊！有个独家片段，咁啊有位听众啦，咁佢就系阿 Alex 系咪 ？Alex 系 Alex 啊，就系阿刘先生啦 ，Alex 啦。咁佢咧就喺早之前十一月几多号话系实际上 十一月八号， 十一月八号 系啦， 系啦。十一月八号咧，佢就系去北京旅游啦，咁就影到几条好高清啊，真系高清嘅片段啦，就系、是、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喺个天空上高嘅。好啦。Alex， 我问一问你个 detail 先，你当日其实喺北京做咩？去玩嘅啫系嘛？ 我其实嗰日我系去旅行嘅， 嗯， 咁当日咧其实就系讲紧我哋下昼时间啦，四五点到，咁我哋去咗北京嘅颐和园，即系夏宫啦， 系， 咁 当时就四点几咁太阳都开始落山㗎啦。咁、 嗯、 去到嗰度咁影相咁又影到即影唔到咩相啦，背光成。咁跟住之后就见到天上面咦有条光喎，咁即有点光喎。咁跟住就不以为就影低佢啦，或者都冇咩做。咁、嗯、咁、啊、跟住就拍一段第一段片就有一点光囉。 嗯。 係啦，咁然之后喺再领队再赶到啲人行嘅时候，隔多十分钟到咁、再望到天就咦突然间多几点光喎，但本身第一段片影到嗰点光呢就变咗形。 嗯。 係啦。咁所以就再影第二段片。 嗯。 係啦。咁但当我用眼睇嘅时候呢，咁嗰个距离其实好远嘅。 嗯。 咁即係我后咪用 camera 去影嘅时候其实仲更加清楚囉。 嗯。 仲睇得更加清楚，其实个天上面系唔止系多到系我唔止我肉眼见到咁少囉。 嗯。 咁到最尾其实第三段片里面系影到大概系六七粒。咁其實大概係七粒即係七粒光咁樣啦，係啦，咁佢哋即係都用有譬如時間上佢哋都會變形、會拉長咗，亦都會收翻窄啊咁樣嘅。 嗱、先有啲聽眾可能咧，你而家聽緊我講啦嚇，咁啊睇唔到條片啦，咁當然咧條片我哋都會擺上去YouTube 啦，咁同埋都會擺上去我哋個 forum 嗰度，咁你要睇咧入去 forum 嗰度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嗱。逐条片讲啦，因为第一条片咧一睇落去咧，初头开咧就见到黄昏嘅景色啦， 系， 咁就见到有一个有一点嘢啦，咁就喺个天空上高飞，咁、那个尾就尾咧有一条尾嘅，有一条尾拖住后边嘅，咁、我第一眼睇落去咧，我就会觉得喂会唔会系飞机咧，即系。好似飛機都係咁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啦，啲小朋友啲兩三即係三四歲啲僆仔就會指住個天空，爸爸有飛碟啊，咁就望住上高飛機，有飛機畫咗條線出嚟啦。咁但係咧，一般嘅飛機畫嗰條線咧就好長嘅，即係畫過成個天空好長咁拉條直線咁樣噶嘛。但你呢只就唔係嘅，你呢只就係後邊嗰條線，即係後邊嗰條尾就好短嘅。 系， 咁同埋我初头睇条片咧，佢系好似唔喐噶，系嘛？ 佢唔喐噶啦。第一段片里面咧，其实我有孖猫睇翻个山，其实佢嗰个就算佢喐，佢速度都系好慢咯， 好慢嘅。 系啊，都系好慢好慢。咁初时我自己其实都以为系有冇机会系飞机咧。 吓， 咁但系第一段片都有机会系，都可以话有机会系，但系到其实到睇翻佢速度嘅时候，隔多五分钟，咦，都系差唔多喺嗰个位置， 都系喺嗰个附近位置，即系冇话。突然间已经走到好远啦，咁样 系啦，冇错啦， 因为飞机如果民航机，你睇到佢飞得好远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已经拉咗条线，越拉越长噶嘛， 系啊，冇错。 嗱，你见到嗰个大细嗰一点啊，即系你第一条片见到嗰一点，系咪似星星咁嘅，即系一粒星星咁样嘅大细嘅，定系大过粒星星嘅咧？ 大粒星星少少 ，OK， 系啦，即系我觉得个距离就似系喺。可能譬如喺好远处嘅大气层里边，类似咁样咯，但未至于去到画出咗出边再远啲嘅地方。 总之就系我哋正常睇到星星大粒啲， 系啦系，冇错。 会唔会嗱？我再咁样形容，会唔会似系有阵时你知黄昏我哋见到咧？有一粒星特别光嘅，即系嗰粒金星咧，就喺个月光旁边嘅咧，即系喺个月亮旁边有一粒金星嘅特别光、特别大粒嘅，似唔似系嗰个 size？ 定系再要大咧？ 其实应该差唔多， 差唔多 系啦。 OK， 咁但系粒星就冇理由拖住条尾噶，除非系啲彗星嘅啫。 系。 咁彗星就应该系即系真系唔喐噶嘛，除非跟住星星嘅速度喐，佢又快过星嗰啲星嘅速度，但系又慢过一架飞机。 嗯。 嗱，第一条片咧临完之前咧，其实喺个角落头咧就会见到有第二粒嘅。咁我当时睇嘅时候，我一睇啦，跟住其实睇呢条片当时系铁夫喺我身边嘅，一睇咧。就突然间佢就话喂呢度有粒啊，咁跟住条片就 cut 咗啦。咁啊，我哋好心急计睇第二条片啦。第二条片一开嘅时候咧，其实已经见到佢系变咗形，系拉扁咗嘅系嘛？ 系冇错，佢拉扁到系直情即系佢个光啊，系散开两边嘅，拉到直情系一个一字咁样拉 系 即系左右咁样拉开去嘅，系啦。咁但喺第二段片里面咧，其实就见到两粒。嘅光係拉到打橫，拉到橫。 嗰兩粒係近水平線嘅咯，即係唔係喺 上下 粒嘅咯？ 唔係之前嗰粒， 係之前嗰粒就喺仲喺上高噶嘛？ 係之前仲喺上高，但係就都係因為第一段片裏面咧，其實嗰個光咧就都係有啲個尾噶嘛。 係， 但係喺第二段片裏面影翻嗰粒光，其實已經係變翻一粒嘅啦，冇個尾啦。 哦， 係即係嗰個位置裏， 即係停咗喺度可能。 係啦，變翻一點光咯，就冇咗個尾咯。 OK， 系啦。 嗱，同埋咧，如果系飞机嘅话咧，佢通常飞机前面就一点啦，跟住后面一路拉条尾出嚟噶嘛。 嗯。 咁但系你而家睇第二条片咧，你见到佢系头尾咧都系松咗嘅，就中间嗰个咧就系最实在嘅。 系啊，冇错冇错， 佢两点都系咁样 的。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系中间最实在啦，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向左右发展一啲光，慢慢渗出去咁咯。 嗯。咁第一条片同第二条片中间相隔咗几耐时间？ 大概系十分钟。 十分钟 系， 但如果系飞机嘅老早已经走咗好远啦，系咪？ 系冇错， 即系十分钟之后仲喺度嘅，咁就肯定唔系飞机啦。 其实我睇完之后，根本上即系我自己当时影完啦，咁、我因为我个部机就细啊嘛，那个显示嗰个显示屏，咁但系我到我翻到用电脑睇嘅时候，其实我已经根本上排除晒唔系飞机可能，即系唔会系飞机咯，唔会呢个可能性。 OK， 你嗰部机系 DV 机定系数码相机？ 数码相机嚟嘅， 系咪单镜反光机嚟？ 单咁我唔知 喎，即系唔系单镜反光机，OK， 即系普通傻瓜嘅数码相机啦， 系啦系啦， 咁就 zoom 埋去影啊，但系高清喎出到嚟， 系啊高清噶 ，OK， 嗰个牌子睇过花佬格式都知咩牌子噶啦已经，好啦，咁啊睇翻第三条片啦，第三条片一开咧，其实当时睇有份喺录音室度睇嗰条片嘅人咧，都有人爆粗口嘅系，嗰条片一开咧系。唔止先前你睇到，我哋睇到个三粒嘅，一开系睇到成，我自己睇到系五六粒嘅， 系系。 实际上当时现场系几多粒嘅？ 八粒咯，现场有。 有八粒， 系啦，七至八粒度啦。如果你 exactly 我唔系好记得，因为我数过系大概七粒至八粒度。 O K， 咁上下。 好啦，呢条片有啲咩咁犀利咧？嗱，我已经唔记得咗，应该系第二条定第三条咧。其中有一粒咧系转咗个急弯嘅，即系话嗰个尾咧系成咗一个 tick 咁样嘅咁嘅形嘅。嗱，如果系民航机咧，系冇可能转到咁嘅急弯嘅，一定系一个大抛一个大弯噶啦。咁如果系战机咧，亦都冇可能留喺嗰度咁耐嘅，一定系好快已经唔知飞咗去边。咁嗰个咁嘅 tick 咧，就已经令我觉得。起码唔系我哋认知嘅一啲飞行物啦，即系可以做到个咁样嘅弯位嘅。咁嗰条片咧，其实系真系好几震撼啦吓，因为佢第一系高清拍得好清楚。你拍第三条片同第二条片中间又相隔咗几多时间？ 其实嗰度隔咗好短时间，就我谂三四分钟到嘅啫。 OK， 但系嗰阵时其实你已经系走紧噶嘛，因为条片已经听到啲人话成村人等紧你啊咁样噶嘛。 系啊，其实到最尾段片嘅时候，我系一路行一路拍。 哦， 系啊， 由佢哋等啊嘛，呢啲咁嘅情况难能可贵，系咪先？ 老婆已经喺隔篱话影咩影？唔好影啦，走啦，要上车啦，要赶住团。 咁另外有个老人家嘅声音，有个伯伯嘅声音系 都系团友嚟嘅， 团友嚟。 其实我相信，因为团友咧上到车之后，大家都讨论嘅。喂，头先见到嗰个光啊，唔系飞机嚟噶，唔知咩嚟噶，即系大家都讲咗一阵间嘅。咁、但系我相信佢哋应该可能影咗相。但就冇拍到片。 O K， 系因为其实团友都系啲伯伯婆婆啊咁成，咁佢哋啲相机都比较即系比较渣啲咁，就算可能影相都未必影得清楚咯佢哋。 O K， 系啦。 O K， 因为嗰个伯伯就听到佢话拍咗佢交去俾天文台，咁但系香港有飞碟天文台都唔系好理，咁更加唔会理到北京噶啦。 系啊系啊， 系咪？即系咁你交去北京天文台啊嘛，你关香港咩事咧？即系。嗰条片有即系听到你喺度对话咁讲紧，咁其他团友开头都觉得系飞机噶嘛， 系啊系， 系去到后尾先至觉得唔似飞机，所以先至 系啦。初时即系我第一段片嘅时候，佢哋觉得系飞机啦，但系我都仍然都拍咗先咁样，即系咁嘅心态咯，系。 OK， 嗱，去到第三条片其实已经见到八架啦，咁就系你面前见到八架啦，但系我知嗰个位置其实好空旷噶嘛，因为佢唔系香港好多大厦噶嘛。咁你后面你有冇睇过你背后有冇其他嘅类似咁嘅嘢呢？ 其实冇嘢嘅，即係第啲方向係冇嘢嘅，因为我都睇过嘅，係啦，譬如话左边啊右边啊上高啊或者后面啊都睇过，係啦，即係纯粹係淨係前面近太阳嗰个位置，即係落即係山嗰个位置啦，係先有囉，先有啲光点。 OK， 你先前亦都唔系见到有啲或者咁听到有啲咩奇怪声，总之就突然间就出现咗有啲光点喺度，就系、是、第一眼见到。 系啦系啦， 就初头以为影架飞机咁样。 系啦系啦。 OK， 嗱，点解呢单嘢会咁重要呢？除咗佢系高清影到之外呢，其实喺应该系前后两日啦，是但相差一两日啦咁样。其实喺东京呢系同样影到一啲类似咁嘅嘢。咁当然东京嗰个好似系用嗰啲手机拍嘅。 咁佢個 resolution 即係個像素比較低啲啦，咁就睇到都係似係黃昏，又睇到有一啲光球咁樣嘅嘢，咁但係冇一個係拍到好似你呢個咁清，因為你係用高清拍㗎嘛。 嗯。 咁但係呢，大家聽眾都要諗返一樣嘢，就係北京同呢個東京呢嗰個經緯度呢係好接近嘅，即係話如果相差冇幾多時間，當啦，當佢哋係外星人嚟地球呢，咁即係可能係同一隊嘅。你哋去北京旅行，佢哋嚟地球旅行啦，睇完北京跟住去睇東京啦咁樣。咁亦都係同樣一個附近嘅經緯度嗰度出現，而出現嘅時間、出現嘅樣都好接近嘅。咁就如果聽眾有興趣，就可以將兩條片擺埋一齊對比一下啦，東京嗰條同北京嗰條對比一下啦。咁好啦，咁你翻咗嚟香港，咁第一時間就俾你啲朋友睇啦，係嘛？ 係啊，係啊。 就俾 Elvin 睇啦， 系啦，俾 Elvin 同埋俾公司同事啊，即系大家欣赏下 吓。咁其他同事睇咗咩反应咧？ 即系佢哋都觉得，咦，真系唔似系飞机，即系只可以话不明飞行物体咯。 嗯， 但系就真系唔知解释唔到咯。 嗯嗯，咁嗱，咁所以就好要好多谢啦，好多谢 Elvin 啦，多谢 Alex 啦，就将呢条片咧就即系独家就俾咗我哋 MJ 13啦。咁所以而家听众咧就可以即刻睇到呢一条片，就可以睇到。你哋随时欢迎听众睇完之后呢俾啲 comment 嘅，即係我都成日都话㗎啦，你要开放个态度，可能去睇究竟呢个可能係一个飞碟嚟嘅，即係可能真係有外星智慧生物会嚟到地球俾我哋见到，俾我哋即係影到啦咁。咁但係同时间我哋都有个开放嘅态度啦，可能真係系另外一啲可以解释得到嘅嘢，举个例可能系热气球啊或者各样其他。呢条片我哋会比交俾香港星际政治学啦，即系 exopolitics and NEO 啦，同埋都会比香港飞碟学会啦。咁啊，飞碟学会有个鉴证小组咁啊，咁我哋都会比佢睇下佢嘅意见，觉得呢个系乜嘢。咁然之后一有报告，我又会即系将个报告分享翻俾你哋啦，分享翻俾听众啦，同埋俾翻阿 Alex 啦、Elvin 啦咁样嘅，好嘛？ 好啊， 喂，咁多谢晒你喎！呢条片其实真系好坚喎，呢条， 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即系有啲，其实都未遇过，咁多年嚟都未遇过，未 即系你试过先前都试过影其他飞机啊或者嗰啲嘢噶啦。 我都会影嘅，即系有时如果诶佢啲飞机，譬如喷，譬如即系飞机咧，其实喺冻嘅地方，佢就通常会有条尾，就系嗰、那个诶。个气流， 个气流啊， 系啦系啦， 但系嗰啲好长啊嘛， 系通常如果靓嘅我都会影嘅， 哦， okay, 即系空旷地方， 所以呢个更加唔似飞机啦。 系啦，咁我如果睇到就，诶，真系唔似飞机。 O K， 好啦，咁啊，真系多谢晒你啦，又要多谢你特登上嚟呢度接受呢个访问啦。咁就好啦，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嘢咧，就唔好犹豫啦，尽快 send 过嚟，就我哋就会将呢啲资料去交去俾一啲有关当局啦，或者系。有啲真係研究嘅學者啦，咁佢哋睇下就去質評下呢個究竟係咪真係一啲有可能喺外星嚟嘅一啲智慧嘅飛碟啊，即係有智慧生物控制嘅飛碟啊咁樣。好啦，多謝曬你啦，Alex。好啦，我哋睇完正話一條片啦。 嗯。 咁而家坐喺佢面前，咗一下呢個咧，你係邊個啊？ 我係鐵夫，係你哋嘅、okay. 有。本台有一个新节目啊，铁夫体育会， 铁夫体育会嘅节目主持啊，铁夫，咁啊，你咁劲啊，有自己体育会啊， 梗系啦。 OK， 好啦，咁啊，其实咧，而家咧，因为啱啱啊 ，MJ 13新开张啊，咁所以未揾到一个，未为大家揾到一个主持嘅拍档咁样， 真系唔好提。 咁所以咧，就揾个拉住个替更，首个替更 同佢顶下先 啦。替更咁啊，铁夫，铁夫 一集噶咋系嘛，顶。 睇下啦，你想唔想嚟啊？ 嚟多几集咯，中间。 OK， 嗱，铁夫咧就系佢个新节目叫铁夫体育会，咁啊讲体育嘅嘢啦，讲运动嘅嘢啦，系咪？咁啊，跟住欢迎你啦，欢迎你， 多谢多谢， 加入圆网台啦，咁希望带多啲健康啊、运动有趣嘅资讯俾大家啦。 绝对绝对， 好吧。喂，咁但系正话一条片咧，阿铁夫喺度亦都睇咗嘅。 嗯， 点啊？你觉得 两个字 O 嘴加多个字劲。 O 嘴同劲 系啊，真系好犀利。 你觉得似唔似？你睇咗啦，你觉得似唔似系？你觉得会唔会似系飞机咧？第一条片嘅话， 我觉得唔似。 第一条片都唔， 我觉得唔似。飞机冇理由可以 stay 咁耐嘅，个点光。 O、okay, K， 应该一路行噶嘛。 系啦系。 即系就算行得慢都唔会停喺度啊嘛。 同埋通常有条尾噶嘛。 佢正话有尾， 不过好短。 O K， 系啦系啦。 O K， 系咯，我都觉得唔似。 同埋佢咧，佢啲点系越嚟越多噶嘛，冇理由一个天空同一个 area 咁多飞机都唔会撞埋一齐啩。 同埋上高应该即系北京，即系嗱香港我就唔知啊。吓，但香港全部都系排住队噶嘛，同一个方向准备降落，排队降落。 同埋有个高低嗰个距离噶嘛。 系啦系啦， 即系你唔会同一个距离一齐飞。 咪咯，好危险噶嘛。 系啊， 咁佢应该系飞行嗰个模式应该系有唔同嘅 level， 即系有高低。 你起码唔会炒埋一碟噶嘛， 同埋佢个高度唔会排队咯。 佢咧个人在咧，佢由一点变咗做八点。 系啊系啊， 同埋咧，如果佢我 嗱我睇条片咧，最尾嗰条嗰橛咧就系唔知六点定七点到嘅啫。 嗯嗯嗯。 但系阿 Alex 咧，佢就话佢现场拍到嘅拍嘅时候咧，佢睇到咧系真系睇到有成八点， 系 系啦，解释唔到啊。 我就觉得咧，依段片咧个真实程度咧，感觉上都几高。 系， 因为佢嘅 background 啲人咧，唔似好做作，真系叫喂催佢话，喂初头话飞机嚟嘅啫，诶， 即系叫佢快速走。 跟团去旅行啊，唔好阻住晒啲团友啦。咁跟住去到第二定唔知第三段咧吓，我依稀记得咧就话系UFO 嚟嘅嗰只啊，咁样、啊。 即系佢影咗，要影咗怼上天文台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系话。天文台连香港嘅 UFO 都唔理啦，就点会理北京嘅咧？系咪？ 相对地，应该唔会咁开放添。 嗯嗯 ，OK， 好啦，嗱咁啊，呢个就系净系睇完条片嘅分享啦。咁啊，正但系咧，同时间其实铁夫今次上嚟咧，佢好开心嘅。佢一上嚟，佢话：喂，我有啲好嘢俾你、哦，咁样系咪啊？你有啲你朋友有啲笋嘢俾你、哦。 系啦，嗱咁就我哋个 friend 啦，咁佢本身系做呢个嘅堪舆师嘅，专门啊， 即系睇风水嗰啲， 睇风水啦。咁当然佢唔系话 唔系捉鬼嗰啲， 绝对唔系发科嘢。咁佢系本身咧，佢最主要系做批命啊，帮人睇下风水啊，令到你间屋啊点样好啲啊，有钱更加有钱啊，冇钱啊变有钱嗰种啦、 啊。 嗱咁、那个故事系 佢上嚟睇睇咯， 绝对要、啊。嗱、那个故事系咁样嘅，嗱佢有一次。就揸车就上大陆嘅时候啦，要过关，咁大家都知道去黄冈呢係有一条比较长嘅高速公路嘅。 嗯。 咁呢当日呢因为佢有啲攰，咁叫佢太太帮佢揸车啦，咁佢啱啱买一部苹果机，咁好过瘾咁样啊。 即係嗰啲手机啊。 係啦，咁试下啲影相嘅 function。咁呢佢就求其影向天空影影啲靓嘢，咁要 post 上网，同人哋分享下。咁、呢佢影嗰阵时呢就唔觉有问题嘅。跟住影下呢就发觉咦点解有点光喺个天空度擦过呢，光天白日㗎喎，嗰日係好光好光好靓嘅天气嚟嘅。跟住一影就影咗八张。咁、我一 show 出嚟。 即係连拍八张。 係啦。咁我喺电脑一睇呢就发觉有一点光就高速咁样滑行。 哦。 係啦。 即系嗱，首先我 O 咗嘴，因为点解咧？我都睇咗佢几张相。 系 嗱，首先咁讲，听众如果你想睇呢几张相咧，唔使心急嘅，系、你而家咧呢一页入边咧，你而家听紧呢一个页入边咧，有一条 link 就系去我哋呢一集嘅讨论区，我哋其实都已经将呢几张相咧系摆上去我哋个 forum 嗰度嘅，即系你要 register 咗，你就睇到呢几张相。嗱，我要形容多少少啦，如果听众听埋先至睇嘅，即系未睇到嗰啲咧。 系。 呢几张相睇来咧，就我初头睇咧就我似系飞机， 或者雀仔， 我觉得似飞机先， 系， 因为点解咧？就嗱，好多时好多人都试过噶啦，即系行下街见到个天空有一条好长嘅线，好直嘅线划过咁样，咁啲小朋友都系指住个天话，哇、爸爸有飞碟啊，有 UFO 啊咁样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实嗰啲系飞机后面嗰个气流啊，画咗一条好似云状嘅嘢咁样嘅， 系 一条直线，跟住就因为阳光反射，咁就会变成一条直线咁样啦。咁、但系嗰啲线好长嘅， 系 好长嘅。咁但系咧，阿铁夫俾我睇呢几张相，我开头睇落就系、飞机啫。但系咧就嗰条线就短啲嘅。咁我开头都话会唔会系短啲嘅飞机咧？咁即系短啲线嘅飞机咧？咁咁而家你讲紧佢原本其实系光点嚟噶， 系冇错， 即系话。佢嗰个速度好快，快到喺张相上都画低咗一条尾咁样。 系， 哦，即系佢睇落去系光点噶。 其实我睇嗰张相咧，就觉得系一个光点高速飞行。但系咧，佢又唔会话好似飞机咁样拉一条咧好长嘅云嗰种咁样嘅感觉。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去大家嘅网友去睇下，究竟呢个会系飞机啊，定系会系其他嘅嘢？ 嗯，系啦，因为佢嗰条线就系一条橙黄色嘅线。 系啦，其实好多时好多人都话，喂，我见到 UFO 喎，咁但系你又冇证据或者影唔到相嘅，咁呢啲咁珍贵嘅相片咧，我哋圆网台梗系希望可以话翻俾大家听， 嗯， 啊，你有影到咁嘅相，你想同人分享嘅，都可以联络阿卓飞或者 post 上去 forum 都得嘅。 系啦，冇错，咁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嗱，我先前咧都喺。以前嘅節目都講過㗎啦，我喺今年年頭啦，我去日本呢都唔覺影到有一張疑似飛碟嘅相片啦，吓唔知係乜嘢，咁所以係 UFO 啦。 喂，不過你好似俾UFO Club 嗰邊做過一啲評估。 係呀係呀，嗱嗰張相呢個講個故仔就係我當日同我老婆就去呢個日本啦，去箱根嗰度去浸溫泉啦，咁浸完之後，咁其實嗰日走㗎喇，咁就離開箱根，即係揸架車經過山區嘅時候呢，因為好攰呀，咁所以呢我就叫我老婆揸車啦，咁我就自己就拿住個相機就周圍去到邊影到邊啦，咁同埋因為好凍呀，一月嗰時啱啱落完雪呢，咁所以呢我就張相呢就係喺架車入面影嘅， 嗯 ,ok, 喺架車隔住塊玻璃影嘅，但係嗰隻嘢呢就唔係一個反光嚟嘅，你會好明顯睇到唔係反光嚟嘅，係一隻碟形嘅嘢就打斜喺個山谷上高嘅。咁我影嘅時候我睇唔到嘅，我睇唔到嗰隻嘢嘅。OK， 我影嘅時候就係純粹係因為嗰個山谷好靚， 係 咁我就即刻攞部相機就喺個車入面嗰度影，就影張相。 喂，不過嗰個公路會喺個山好高嘅地方定 高㗎？好高噶，咁嗱，其實嗰張相咧，我都後屘交咗去俾香港飛碟博會咧，咁佢有個鑑證組嘅，咁就大家都應該都聽過啦嚇。咁攞去鑑證組度俾佢哋分析嘅，咁佢哋分析初步個估計咧，唔知係乜，不過咧，似有可能係雀仔，似有可能係雀仔飛過。咁當然即係我梗係希望佢係飛碟啦，咁但係咧。佢如果分析出嚟似雀仔嘅，咁我就當佢係雀仔。咁如果你朋友嗰啲相咧，其實有冇可能都可以交俾佢哋去做一個鑑證去睇睇咧？ 好彩，佢就話係冇問題嘅。第一，佢都亦都想知道嗰個真實個真相係點樣。哇，如果得嘅話，咁啊，梗係希望自己上嚟做嘉賓，又同你傾下偈。 係啦， 啊，乜嘢環境會影到啲咁嘅嘢咧？ 係啦，係啦，好啊，可以試下喎。係咪淨係嗰隻手機先影到啊？會唔會啊？ 有呢個可能喎，因為我聽講呢嗰樣嘅嗰個牌子嘅機呢就係有少少問題嘅，咁啊如果佢影到嘢，咁啊發覺有問題嘅，可能佢會搞啲索償嗰啲嘢，以後唔使做㗎喇。 哦，係喎，OK。嗱，咁啊，如果聽眾你有張相或者你懷疑影到似係 UFO 嘅相片呢，就唔好收收埋埋啦，就盡早就 send 過嚟。咁 send 可以 send 去邊呢？可以擺上我哋 forum 度啦。或者呢你可以私底下呢 send 俾我或者 send 俾我哋任何一個 DJ 都得嘅。咁樣。咁我個 email 呢就係卓飛 @sourceradio.com。咁啊鐵夫個 email 呢就陣間先講俾你聽。而家我哋。 保持神秘。 前啲先講。唔好 send 俾佢 ,send 俾我。係啦。咁但係當然啦都要呼籲聽眾啦，因為我哋要有一個開放嘅心嘅， 係 要去開放嘅心，因為首先你要有一個 open 嘅，即係開放嘅態度啦。咁你先會聽呢個節目，如果唔係咧，你會聽好辛苦，因為呢個節目講嘅啲嘢係可能你喺出邊冇聽到嘅，或者好多資料或者新聞或者傳播媒介，好多正統媒介係唔敢講嘅資料，我哋會喺呢度講。咁你要有個態度去聽，如果你聽所有嘢都話，邊有可能咧？假嘅，你係吹水嘅，妖言惑眾嘅，咁你就聽得好辛苦嘅。 係 你去聽就唔係一定要去信，但係你可以聽咗可以去諗下，去諗下揾下資料分析啦咁。咁我哋要有一個開放嘅態度，去接受究竟呢個世界上係咪真係有可能會有其他，除咗我哋地球人，會有其他嘅外星高智慧生物，而佢哋智慧高度科技發展快到可以嚟到地球去睇我哋，見下我哋，俾我哋見到佢呢，即係係咪真係會有外星人會嚟到呢個地球俾我哋見到呢，影到相呢，我哋有個開放態度去接受呢一樣嘢。但係同時間呢，我哋亦都要有個開放嘅態度。嗰張相你影到嗰隻飛碟，好有可能唔係飛碟嚟嘅，可能係隻雀，可能係一個風箏或者熱氣球，或者係 一个唔知乜嘢嘅垃圾吹起，你都有可能嘅。我哋要咁样嘅态度去諗呢先至得。如果唔系，我哋一厢情愿觉得我影到就系飞碟嘅，唔系呢边系雀啫，系飞碟嘅，你都傻嘅咁样。咁你又系好冇人嘅。 同埋其实最紧要嗰样嘢就系唔好去预设个立场。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千祈唔好预设立场。如果唔系咧，其实世间上好多嘢都好唔过瘾。 系啦，所以呢个就系我同哲夫都好认同嘅一个态度啦。即系我哋要去开放自己去听咧，先至即系叫听多少少嘢咯。 亦都系 M J 十三本身嘅宗旨。 冇错，我哋宗旨就系希望你听完之后，你去自己去谂下，去剖析下信唔信。 嗯， 系嘛，好啦，嗱，咁今日咧，呢个第一单嘅啫， 系冇错冇错，啊，差啲俾你带咗游花园， 系，仲有一单又系同飞碟有关嘅有趣新闻嘅， 嗱，其实咧我喺网上边咧就一路打 UFO 啊，一路去各个网站去抄嘅时候咧，就发觉美国公司咧有一间保险公司咧就有个新嘅 product， 嗯。 咁啊，普通 product 咧都系人寿啊、MPF 啊嗰样嘢，大家都知噶啦。 嗯， 但居然咧，佢 product 咧就系话，若果你俾外星人捉咗， 嗯， 你自己证明到，嗯，啊，有啲 professor 证明到嘅话咧，佢系愿意付出$2,000,000嘅赔偿。 嗯， 之后又发咗达，基本上唔使做噶啦。 嗯， 系啦。咁嗱喺个 case 上面咧，我睇到咧喺美国咧就已经系有个明星买咗 沙利麦连啦， 系啦，同埋咧佢讲埋个保费咧系$1至$1,000嘅。 哦，咁即系$1,000就嗰啲$1,000嘅就梗系 $2,000 啦，系咪？咁$1嗰啲可能赔少啲啦。 系啦，哇，你计下如果$2,000成亿几两亿港纸， 但系我谂嗰条，我谂过呢件事咧，你讲完俾我听，我谂一谂咧，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假假嘅。 有啲兼密嘢咯， 有啲系咧，即系啲噱头嘢。喂，好简单，而家我哋有阵时买保险啊，你又你意外身亡，佢， 嗯， 都要查一大轮，又要去死因裁判团啊，嗯，又要即系裁判处要去审理究竟系咪死于意外，定， 嗯， 系死于自杀，定系乜嘢原因？而，家正常地嘅情况，你都要搞咁多嘢先至去证实到，嗯嗯。喂，我法庭点样证明到我呢个系俾外星人掳走先， 嗯？ 如果我要证明呢样嘢，即系话我个法。应该叫美国宪法入边， 嗯， 已经要承认咗系有外星人存在啦，系， 嗯， 咪？即， 嗯， 系，就是，等于美国有一条法例好奇怪噶嘛，即系话如果你私底下同外星人接触，其实你系犯法噶嘛， 嗯嗯， 系嘛？咁但系呢啲法例系好奇怪，模棱两可噶，你点样证明到个法官亦点样去审讯，觉得你系俾外星人掳走先？ 系啦。喂，不过咧， 即系可能冇得赔噶嘛。 系啊，喂，不过咧，我啱啱上两个月咧睇到美国咧有单新闻咧，就系话奥巴马咧已经系组织咗一个嘅政府内部嘅组织啦，咁啊揾咗一个外籍嘅女士咧，嗯，去做呢个外星人外交官嘅，嗯，大家都可以上网揾到呢单料。 系，嗯，美国定系联合国先？ 佢话系美国。 系美国， 系美国， 系美国当地，因为嗱，联合国先前就选咗个马来西亚籍嘅。嘅女性啦，咁，就做呢，這个，又系一个外交官。 系啊，阿奥巴马都话会搞呢样嘢。 哦，咁犀利。 系啊。 咁点解系外籍人咧？ 嗱， 点解唔系美籍咧？ 我就系觉得好奇怪呢样嘢。究竟系美国人基本上已经知道有外星人，而佢嗱佢一路都系唔承认， 系 可能呢个系一个大话。若果第日有架外星嘅mothership 嗰啲，佢 landing 咗嘅话， 嗯。 咁即系证明我讲大话喎，过去咁多个总统都系讲大话， 嗯， 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阴谋论嚟，呢个系一个， 嗯， 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因素。既然大家都唔知道啦，既然大家嘅取向都觉得系有外星人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可以做啲嘢去宣传自己政府嘅开放咯，某程度上， 有可能，有可能系咁样。 咁当然我哋呢啲都系一啲未有数据嘅 阴谋论啦。你点知啫？或者听日突然间停一只喺白宫门口咧？ 系啦， 系咪？系啦。咁就所以佢就会选择行呢条路，即係预先铺定开定后路， 慢慢渗下料，慢慢渗下料。咁到时你真係有见到啲自己啊原来一路唔相信嘅嘢佢出现咗嘅时候，咁，都冇咁多人自寻短见啊，或者睇唔开㗎嘛，大佬。 个冲击冇咁大啊。 係啦。 好啦，咁嗱，我哋已经先前就讲咗一啲啊，真係好啊，铁夫你每次上嚟都你今次上嚟呢带啲咁嘅即係少少嘅古仔上嚟呢，希望个下次以后啲嘉宾或者啲拍档主持都可以咁就好啊。 你唔逼我唔爆料㗎，讲开又讲。 OK， 好啦，嗱，咁 录音室入面而家除咗有阿铁夫啦，同埋卓飞喺度啦，咁其实咧坐咗喺度面前，其实仲有几个人嘅，咁嗰几个咧就系、是、港台铿锵集，咁啊我哋即系都会拍摄我哋一个 非常荣幸， 荣幸，真系荣幸，可以拍摄我哋呢一个做紧呢个节目，讲紧呢一集嘅嘢啦，希望到时唔好被 cut 走咗啦。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本身都系好珍惜自己呢个嘅发声嘅平台。 系啦， 多啲人知更加好。 系啦，咁希望如果你可以帮到手宣传下啦，如果唔好嘅 cut 走咗就冇办法啦。咁 系啦， 系啦，有幸你哋就会迟啲就会见到卓飞同埋铁夫喺铿锵集出现。 喂，听讲好似你有个好短嘅专访添， 系啊，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 未访啊，阵间做完先访啊嘛。 即系佢之前冇同你讲过啲问题， 我而家都冇问得噶。 OK， 好啦，嗱咁啊 ，hea 咗一段时间啦，而家开始就正式入题咯。咁啊，讲我哋今日呢个 case， 系 咁，但系讲今日呢个 case 咧，就系一个真系叫做同外星人有近距离、极近距离嘅接触啊，甚至乎仲邀请埋个外星人去佢屋企咁滞。 有证有据啊， 嗱呢一个案件咧，首先要同个听众去讲一讲先，即系我要俾一个心理准备你哋先。嗱呢个案件咧，如果佢入边嘅案，呢、这个可以话系一个喺美国一个争议性非常之大嘅一个案件。 点样咁讲 呢？如果呢个案件系真实嘅话呢， 系 咁呢个将会系一个极度震撼、极度轰动嘅一个外星智慧生物接触嘅一个案件。如果呢个案件系一个假嘅，或者系一个虚构出嚟嘅，或者系做出嚟嘅嘢呢，呢、这个案件将会系一个极之大嘅一个骗局， 系 OK。咁但系呢个骗局入边又有嘢反驳嘅噃。嗰件事系佢有好多嘅证物啦，好多嘅相片啦，有底片嘅相片啦，唔系数码相片，系有嗰啲透即系嗰啲即系底片嘅相片啊 ，negative 嗰啲负 片 啊，吓、有负片啦，有证有相啦，有 video 啦，即系有录像啦吓，亦都有物件啦，有人证啦。即系呢啲全部嘅资料系齐晒嘅， 系 OK。但系如果呢一啲资料系假嘅，佢做得非常之完美。点解话佢完美呢？佢有呢啲证据喺手，但系呢啲证据有反驳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如果反驳佢咧，你反驳佢嗰样嘢，亦都有反驳嘅。 其实世界上好多嘢都可以反驳噶啦。 嗱， 啱唔啱先？ 我哋如果听众有接触开一啲飞碟嘅 case 啦，即系有研究或者有听咧、其实都唔难听过。譬如话比较出名嘅有 Billy Meyer 啦，即系一个瑞士农夫嘅案件啦。咁但系佢所有嘅资料顶晒笼都系相片嘅啫，或者系八米嚟嘅录像啦。另外一啲比较大啲嘅，都比较多人识嘅，譬如 George Adamski 啦，咁佢有嘅证据都只不过系一啲八米嚟嘅片段啦。系咪？或者一啲相片啊咁样啦。系咁样噶啦，但系呢一个 case 咧入边咧就有正话我讲嗰啲嘢啦，咁嗱，我要讲呢个 case 咧，我会先从一个比较特别嘅角度去讲嘅，我会先由一个 DJ 一个节目嘅 DJ， 佢开始去做一个节目，唔好望啊，铁夫唔好望啊，当冇嘢啦 ，OK， 听唔到嘅我哋吓，听众听唔到。听众唔知， 喂，我唔想再录第三次啊！ 听众 各位啊，路过嘅英雄啊，高台贵手， 系乖乖地坐喺度听啊，唔好搞咁多嘢。听众唔知咩事啊，我哋阵间先讲。 哦，继续。 O K， 咁跟住咧就系啦，讲到边咧，搞到乱晒龙。系啦，咁就我会先讲一讲个赌罪嘅形式讲嘅。嗱，咁样喺美国咧，其实有一个比较出名嘅，一个好出名嘅 DJ 啦。咁研究中意研究或者听神秘学嘅听众都知噶啦。咁佢叫做 Art Bell， 即系 Art 咧就系叫做 Art 啦 ，A R T 即系美术个 Art 啦。Bell 就一个钟咁啦。咁佢全名其实真名佢叫 Author Bell 嘅， 系 即系不过佢简称自己做 Art Bell 啦。喺 YouTube 都有好多佢啲片， 好多嘅。咁佢有一个瘦瘦戴眼镜有须嘅， 系 嘅节目主持啦，咁佢都做咗好多年，而家退咗休噶啦。咁佢做一个节目喺美国好劲嘅，就叫做 Coast to Coast AM 嘅。咁、那个节目形式其实都好同我哋嘅方向都系一样嘅，即系话一啲神秘学嘅嘢啦，可能一啲 社會政府嘅陰謀論啦，一啲神秘組織啦，一啲可能同靈體啊、鬼啊有關嘅嘢啦，亦都可能大部分都會同 UFO 有關啦，或者啲不明嘅生物啊、啲古靈精怪嘢。 即係總之係一啲 supernatural 嘅嘢啦。 係啦，超自然嘅嘢，咁佢都會研究嘅。咁佢個節目做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咧，個古仔就講翻係差唔多1998年。 嗯， 去翻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佢有一個訪問咧幾得意嘅。咁佢訪問咗一個咧叫做 Larry Offer 嘅人，OK， 嗱呢個 Larry Offer 咧係咩人咧？嗱喺佢嘅節目嗰度咧 ，Larry Offer 就話佢自己係一個包租公，佢就係、是、即係有間屋，即係佢自己有個 即 係屋啦， 放啲租俾人哋， 係啦， 做一個收入。 咁佢自己有一間屋咧，就喺西雅圖附近嘅，即係華盛頓州啦，西雅圖啦。咁佢咧就話啦，佢個租客咧係一個心理醫生嚟，咁就有一日咧，呢、這個心理醫生咧就打電話俾佢，就話阿 Larry， 你盡快落嚟呢間屋嗰度睇睇啦。咁，咁當阿 Larry 落到去呢間屋嗰度咧，佢睇到嘅嘢就係咩咧？嗰間屋咧，成間屋都亂曬，亂到一個咩地步咧？嗰間屋所有嘢都翻天覆地，所有嘢都跌曬落地下，成間屋所有嘢抄到亂曬落， 即係好似俾人老爆咁啊！ 俾人爆格咁樣，但佢就話唔似爆格嘅，因為爆格最多你咪拉開啲櫃桶啊，揾你啲嘢、偷你啲嘢啦。但佢話咧，佢連爆到間屋係點咧？將梳化係俾人割開曬，將入面嗰啲海綿啊，全部抽曬出嚟， 即係好似地氈式手殺咁形式。 好似係啦，佢仲地氈式手殺到點咧？佢話連洗手盆啊，嗰、那個。去水位咧，咪有塊有塊鐵嘅，有個嘢格渣咁樣嘅。佢話連個洗手盆嗰塊嘢都叫走咗嘅， 即是話佢間屋係俾一班好專業嘅人去揾一啲係非常之緊要嘅嘢。 係啦，再緊要啲嘅就係咩咧？所有嘅電掣，所有嘅電話頭，即係我哋而家黐住埲牆嗰個電掣咧，插梳頭咧。包括埋佢嗰個 fuse 箱，所有呢啲可以藏到嘢嘅地方咧，都俾人撬開曬。喂，我俾人爆格，我唔會俾我爆埋我嗰、那個嗰個插梳頭噶嘛，即係佢撬開曬喺入邊揾嘢咁樣。咁佢形容咧就係似係俾人揾嘢，係俾人揾個嘢咁嘅態度嘅。即係嗰、那個個業主自己睇翻啦，阿 Larry 自己睇翻。咁佢就話啦，即係冇可能會咁樣嘅情況嘅。咁跟住佢最後冇辦法啦，都要執拾好間屋，跟住就賣咗啦。已經佢好快已經賣咗間屋啦。好啦，咁呢個就第一件事。咁仲有唔單止係屋入面喎，連嗰、那個你知外國嗰啲屋咧，咪有個 garage 嘅，即係有個 車房啦。 佢話個車房咧係因為係用啲好 heavy duty， 即係啲好勁嘅金屬去做嘅。咁然之後咧，即係佢。个门咧就嗰啲升降闸啦， 即系唔系咁容易，系咁一揩一揩就凹嗰种， 唔系揩一揩就凹嗰啲金属嘅，即系嗰啲钢做嘅。咁佢话呢种门咧，其实奇在咩咧？其实奇在嗱，佢呢间 garage 啦 ，garage 入去屋入边，即系车房入边入去间屋入边咧，嗰度门咧亦都系钢门嚟嘅。OK， 嗱，其实奇在佢话呢间屋咧个钢门撬开咗，而个车房咧。是连埋个车房嗰度升降闸，连埋个框啊，是一齐俾人抽咗出嚟。所谓抽出嚟，佢话直头形容系似系嗰啲特警咧， 哦，攞条绳喺边拉， 攞个钩啊，唔系菲律宾嗰啲， 唔系攞个锤锤锯下， 系啦，攞个钩勾住到闸，跟住攞个大货车系戳成道门，连埋个门框系一齐扯烂。 好似啊，睇 SWAT 啊嗰啲， 嗰啲特警嗰啲爆门咁样嘅形式。咁佢爆門，咁間屋入面唔見咗咩咧？佢話見咗幾個 file 櫃啦，唔見咗一個大型嘅雪櫃啦，個雪櫃擺喺個 garage 嗰度嘅，擺喺車房嗰度嘅。咁好奇怪，點解你爆格唔係偷個電視機？你係偷個雪櫃同個 file 櫃咧？ 嗱，如果佢間屋裏面或者佢係一個專業人士嘅，攞你啲文件，咁你可能會有啲秘密啦。咁但攞你個雪櫃做乜鬼咧？ 係啦，嗱，好啊，咁呢個就係第一個要講俾大家聽嘅引子啦。OK， 好啦。咁而家就去到我哋个呢个今集呢个专题嘅呢个主人翁啦，就系、是、呢个租客啦。OK， 个租客系边个咧？租客咧，佢个名咧就叫做 Jonathan Reed。如果你中意嘅，可能听过噶啦。Jonathan Reed 咧就系、是、一个医生嚟嘅。咁佢咧就系即系佢个资历好丰厚啦，系咪？你系咪有啲资料可以讲讲噶？ 嗱，佢咧嗱，我喺网上面见到啦，佢本身咧喺哈佛大学嗰度咧系有一个嘅荣誉嘅永久博士，咁嘅 title 啦。咁另外佢仲有好多专业资格嘅，好似医学上面佢亦都有啲资格嘅。 嗱，佢咧亦都系喺1974年至76年，佢曾经系喺呢个圣地牙哥大学嗰度任教过啦。做过嗰啲 BA 嘅 teacher 啦，咁就佢亦都曾经喺 UCLA 啦、加州大学啦、UCLA 同埋加州大学啊、John Hopkins 啦，同埋呢个华盛顿州，即系西雅图华盛顿州嘅大学咧，佢都喺嗰度做嘢嘅。咁同埋曾经咧系喺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ssociation 啦，即系一个叫做国家精神健康协会啦，同埋呢个叫做 National Psychology Association 啦，即系呢个国家精神病嘅协会啦，大约咁样译啦。佢曾经系呢两个会嘅会员嚟嘅。嗱，点解我用曾经咧？就因为佢跟住咧就会发生一件事，而发生嗰件事令到佢将呢啲身份全部系一夜之间系冇晒呢啲身份。 同埋其实可以补充多少少添。佢咧有一个好紧要嘅工作咧，就系叫临床工作啦。咁佢最主要咧系包括咧对嗰啲梦同埋青少年自杀嘅解释。 系啦， 哇，都几虚无缥缈。 系啊，嗱，咁啊，成件事个古仔啊，讲咗咁耐，铺咗咁耐，究竟呢个嘅 Jonathan Reed 系一个咩人咧？佢究竟遇咗啲咩事咧？咁样，咁啊，个古仔就系1998年咧，咁大概系11月啦。Archibald 咧，佢就照常做节目啦，即系就讲个 DJ 咧，咁佢就收到有一个叫做 Jonathan Reed 嘅人咧，就打电话入去佢嘅节目度啦，封烟入去啦。咁佢就话啦，两年前，即系1996年嘅10月中旬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其实呢佢因为住嗰个地方呢就几接近一个山区嘅。咁佢就係、即係呢个西雅图60 miles, 即係60里、以东嘅一个山区呢，佢就同佢隻狗呢就去嗰度远足嘅。OK, 咁佢就嗰日冇乜嘢，风和日丽又阳光普照咁样啦，咁佢就好佢嘅兴趣就鍾意去远足嘅。咁佢呢就揸架车就车埋佢隻狗。咁佢隻狗呢就一隻金毛寻回犬啦。 係啦。 係啦。就係叫 Susie 嘅一隻狗啦。咁就佢隻狗都幾大隻㗎，都成100磅啦。咁同佢隻狗呢就去呢、這个叫做呢、這个森林嗰度远足啦。咁佢就話停咗车之后呢，其实呢就要行大約个半钟头之后。佢隻狗呢突然间呢就好似即係你知啦，行山喺森林度，咁佢梗係放開隻狗㗎嘛。咁佢隻狗就喺度行喺度聞下呢度聞下嗰度啦。咁佢又喺度行緊鳥語花香咁嘅時候呢，突然間隻狗呢就感覺到前面呢樹林入面呢係有啲嘢。咁隻狗呆一呆呢，跟住呢佢就話隻狗嘣一聲就衝咗去啦，衝咗去個樹林入面啦。咁佢一路吠一路衝入去嘅。好啦，佢衝咗入去之後呢，咁對於 Jonathan 嚟講，其實呢個係好習慣嘅事，可能係一啲山貓啊，即係啲或者係啲叫做浣熊啊，或者嗰啲小動物啊咁樣出現啦，咁隻狗就去追佢哋啦，去即係唔知係去揾佢哋去睇嘢啦，或者去攻擊佢哋啦咁樣。咁其實就佢已經見怪不怪㗎啦，咁佢就一路行呢就一路跟住隻狗走个方向，就咁住睇下隻狗搵到啲乜嘢啦，或者会唔会有狐狸呀嗰类咁嘅嘢啦。咁总之佢去一路行一路行嘅时候呢，佢就话隻狗越跑越远。咁去到一个距离呢，就同阿 Jonathan 相距大约係接近300尺嘅范围，其实都好远㗎啦 ,300 尺。都走到好远。咁佢就话呢，就听到隻狗呢喺个丛林里面，因为已经走到好远睇唔到啦。就听到隻狗入丛林里面呢就喺度吠嘅。就吠得好紧要嘅，咁佢由初头吠得好紧要，去到后期呢开始吠到呢就似系啲有危险嘅吠叫声，即系话佢嘅吠叫声就唔再系搵到嘢去吠， 即系奇怪啲嘅吠叫声啦。 係啦，即系嗰啲可能系有危险或者即系或者受伤啊嗰类咁样嘅吠叫声嘅。咁去到嗰下呢 ,Jonathan 呢就觉得咦有唔妥喇喎。咁当时 Jonathan 都諗过一样嘢嘅，佢就话其实会唔会系可能有即系啲狼啊，或者系啲大型嘅动物咧？佢话甚至乎嗰个山区系会有熊人出现嘅。咁所以佢话佢去到嗰下，佢心谂就我要去救阿 Susie， 即系只狗啊吓，即系佢要觉得佢要救佢，要去保护佢。咁佢就开始就跑，即系抌低咗个背囊啦，就跑入去个森林入边啊，向住个吠叫声跑， 徒手咁救只狗。 佢就话佢跑入去嘅时候咧，地下咧有啱啱有个树干，佢执起个树干咧，就冲咗入去个树林入边啦。OK， 咁冲咗入去个树林入面呢，就见到啲乜嘢呢？ 有啲咩改写咗佢一生呢 ？OK， 我哋 嚟杯水先啦， 饮杯水啊，转个头翻嚟。好啦，好紧张咁翻翻嚟啦。 嗯， 饮完杯水，我哋去完个厕所翻嚟啦。咁啊，嗱，正话讲到咧，Jonathan 咧，佢同埋佢嗰只叫 Susie 嘅金毛寻回犬咧，成百磅咁大只嘅咧，就冲即系冲咗去个森林度啦，就吠啦。咁佢就话，当时听到佢啲吠叫声好古怪咧，就即刻抌低个背囊，就拎起咗，即系佢沿路一路跑入去咧，就见到地下有支即系枯咗嘅树干啊。 嗯， 就执起嗰支树干就唔系一个木棍，即系一个树干，都几粗嘅。 嗯， 就执起支树干就冲入去，就谂住救阿 Susie 咧。佢个理解就以为入边有可能有狼啦，或者有熊啦咁。咁佢因为嗰个地方系有熊人嘅，咁佢就冲入去就去救佢啦。一冲入去咧，佢见到嘅嘢咧就吓呆咗佢啦。 系， 佢话佢见到当时 Susie 咧系凌空，即系已经系咬住咗一样嘢，而系咬住嗰样嘢咧系。即系成只狗系 lift 起，即系升起咗、即系似系咩咧？即系嗰啲警犬咧、袭击嗰啲贼人咧， 咬住 咬住 唔放 啊！系啦，咁、那个嗰、那个人就喺度揈咁样。 成百几磅住， 成百磅啊！佢可以即系撑起只狗，咁而只狗就系、是、即系 Susie 就咬住佢嘅手。咁佢咧就见到咁嘅情况咧，佢仲大声嗌就嗌，即系嗌 Susie let go， 即系话。放开佢啦 ，Susie 放开佢啦，咁样，咁佢就一路沿路就一路行紧埋去。咁再行近啲嘅时候咧，佢开始睇到咧就系咩咧？佢咬住嗰个咧就唔系一啲熊人或者一个人，系人形嘅嘢。OK， 人形嘅嘢咧，佢话佢形容咧就系一个三四尺高，好似小朋友咁样嘅。咁但系咧佢个头好大嘅，全个身着住件黑色衫。咁佢就話呢，當時佢見到 Susie 同埋呢個咁嘅人形嘅嘢呢就喺度掙扎緊。 係 ,ok, 佢嗌完 Susie let go 呢，佢行近啲睇清楚呢，原來唔係 Susie 咬住佢隻手 咁奇怪， 而係嗰個人形嘅嘢呢係捉住 Susie 成隻狗撐起咗。即係話 非常恐怖啊。 即係話佢撐起咗隻100磅嘅狗。 咁即是話嗰、那個人形物體最少有200磅才可以抽起一個100磅啦。如果你唔係有做開訓練啦，各樣 係啦。如果你以你嘅我哋地球人嘅 concept 去睇就係咁啦。 係啦。 好啦，嗱，跟住落嚟佢見到個畫面咧，實在係太恐怖、太血腥啦。佢話咧呢、這個人形嘅物件咧，佢話係佢係好完全唔需要用力嘅情況之下咧，係將 Susie 成隻狗咧係一分為二。 即撕開咗， 係撕開咗 Susie。佢話當時佢見到個情景係太恐怖啦，太血腥。佢話直頭佢即係當然啦，佢捉住 Susie， 跟住就係一下就將 Susie 個頭咧係成個頭扯甩咗，跟住啲血就飛到周圍啦，就將 Susie 嘅屍體咧就好快速就劈埋一邊。咁佢因為當時嘅隻狗係佢噶嘛，咁佢見到佢話佢當時係好激動，亦都極度憤怒。佢話當時佢就衝前就唔理咁多啦，就拎住嗰個樹幹咧。是兜嘢呢是扮埋去 是啦。 一嘢扮埋去那个人形嘅后脑嗰度。一打呢咁嗰个人形呢就嗰、那个人呢就跌低咗喺地下啦。 是。 Okay。嗱佢跌低咗喺地下之后呢，咁佢话当时佢见到咁嘅情况，其实佢话第一系好激动啦，系好嬲啦，但系又极度叫做即系个精神状态已经系去到好似发咗狂 咁样啦， 因为佢第一睇住佢只狗爱犬俾人咁样杀死咗啦，咁而佢一打完佢咧，跟住佢当时咧系跪喺地下喺度呕嘅，系晕嘅，佢就觉得晕啊个人，因为可能太过激动 受到一个极度惊吓啊， 嗱，咁跟住咧佢再之后去睇清楚嗰只系咩咧，奇啊奇在嗰只咧就唔系一个人嚟嘅， 咁系咩咧？ 奇啊奇在佢话咧，佢见到佢咧个头好大啦。皮肤系呈现浅蓝色啦， 系 蓝蓝地粉红色嘅嘢，咁佢都正话讲过就系三至四尺高啦，小朋友咁，但系佢话咧就唔系一个小朋友嘅比例嘅，佢对脚系特别长啲嘅，即系话个身躯就比较短啲，只脚就长啲，咁、就佢话全身都系黑色嘅，着住黑色嘅衫嘅，咁 系， 咁佢个面咧，佢话佢个面咧就好奇怪，有啲少少巢痕咁样嘅嘢。就明顯唔係一個人嚟嘅，咁但係佢唔知係乜，咁佢話佢當時其實佢係已經好激動啦，激動到係即係個精神崩潰啊，咁佢就坐咗喺個樹林度， 佢完全唔知道发生紧咩事，佢就话佢只系可以坐喺度冷静下，因为一路坐喺度一路呕，又晕啊咁，咁啊冷静咗大约接近45分钟咁耐啦。咁然之后咧，佢再清醒翻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听到树林入边咧就有一啲低频嘅声音啊，就唔系好清楚嘅，佢系好隐约听到一啲低频嘅声音， 即系好似有人喺后边行下嗰啲声音。 佢唔系行下，佢形容似系啲咁样嘅声音啦，即系有啲低频嘅震动嘅声音啦。咁佢当时咧，佢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啊，会唔会有其他行山者路过咧、或者系似系汽车咁样嘅声音咧？会唔会系有其他人揸车经过咧？咁跟住佢嗰下咧，佢就起码起佢第一件事系起身，就希望去揾下究竟附近个行山者喺边度啦，喺边个方向。咁、佢就根据佢嗰个声音嘅来源咧，就去揾嘅。 系。 咁佢揾咗好耐咧，另转面周围听咧，都揾唔到嗰啲声音喺边度嚟。咁、但系佢一揾唔到嘅同时间，一另转面咧，就突然间喺佢面前咧，系出现咗一嚿黑色嘅嘢，就浮喺半空中嘅。嗱，嗰嚿黑色嘅嘢咧，唔系好大嚿嘅啫。 系 佢嘅形容大约系差唔多9尺嘅长度啦。就3至4尺阔嘅，就黑色嘅，咁就系一个扁平嘅一嚿。起角嘅嘢，咁佢就话清楚睇到系大约6个唔同嘅三角形构成嘅，就似系一个好似镬铲咁样，即系铁铲咁样嘅形嘅嘢、就浮喺个 空中嘅镬铲啊，变咗 系啦，就唔系好高嘅，即系唔系唔好当系一只 UFO 咁飞到咁高，而系一个大约可能人咁高咁嘅高度啦，就浮咗喺度喺啲树嘅上高嗰度漂浮。咁佢当时见咗望咗好耐，唔知系乜嘢，咁佢咧就。佢就跑翻去个背囊嗰度，就攞嗰个摄影机。佢第一件事，佢觉得我要拍低佢。 系， 佢翻去个背囊度攞个摄影机咧，就跑翻去咧，就开着咗个摄影机咧，就影啦。 系， 就一路咧就影到嗰个外星人。即系嗰个人形物体啦。又同时间咧，亦都影到嗰只黑色嘅嘢喺度漂浮嘅。其实我哋睇过条片咧，佢每次影上去黑色嗰嚿嘢嗰度咧。个画面都干扰嘅，即系似系以前啲录影机咧未校好个台，嗰啲跳下， 即系好似以前啲 VHS 啊， 系啦，嗰啲录影机咧， 窒下， 跳下跳下咁样咧。咁佢每次影上去咧就系咁嘅，但系影住嗰个人形物体咧就冇事嘅，清楚影到嘅， 即系好明显可能浮喺空中嗰样嘢系一种机器啦，因为佢有干扰， 系啦， 即系估计地 似系有干扰咁样啦。咁佢影完之后咧就佢嗰下其实佢话佢都已经系。都唔知系咩事，又继续崩溃啦，咁然之后咧，到佢定神之后咧，佢就谂下，佢当时佢谂下，咁我而家点样处置呢个尸体咧？佢又唔知系乜嘢嚟。咁嗱，当时我哋而家咁听众听一定知道，喂，呢个肯定系一个外星人啦，系咪？或者一个怪物啦？咁佢话佢当时打完呢个怪物咧，佢唔知系乜嘢。咁但佢就系谂下一样嘢，佢我点处置呢个怪物咧？佢有谂过咧，系想埋咗佢嘅。但佢同时间又谂我，不如会唔会就咁将佢挂喺棵树度就算咧咁？咁佢好乱啦，佢话佢当时佢好乱，唔知做乜嘢好。咁于是乎佢就决定唔得，我要去求救，或者佢要将呢件事讲俾人哋听。咁佢就将喺背囊度攞咗佢嗰张叫做嗰啲叫做 thermal 嘅毡，即系嗰啲叫做保温毡啊。即系啲人去远足露营咧，一张银色嘅布咁，一张被咁样嘅嘢，但系银色嘅。咁佢就攞咗呢张毡嚟咧，就将呢只怪物咧就摆咗上张毡度， 即系包起佢， 就卷埋佢啦，好似卷嗰啲墨西哥薄饼咁样卷埋佢啦，跟住搵啲带扣起佢啦，咁就孭住呢只嘢咧，就带住呢只嘢咧就行翻去架车度。OK， 咁佢话咧，当时咧其实佢孭住呢嚿嘢一路行嘅时候咧，佢最初一路行佢都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啲乜，佢唔知道想去边嘅。咁但佢行下行下，不知不觉咧就已经翻咗去架车度啦。 系 吓、啊，不知不觉翻咗去架车嗰度。咁啊点样咧？去到架车度啦，咁佢就将佢就抌咗喺架车嘅车尾嗰个斗个车斗嗰度啦。咁佢谂住我一定系要攞翻去俾人睇嘅咁。咁佢形容当时孭住佢行咧，就唔系好重嘅。佢话大约系50多磅左右啦。即系嗰只嘢系嗰只怪物系50多磅到啦，系比较轻噶。咁佢孭住就抌咗喺架车尾，跟住就开车走啦。咁佢话佢形容佢开车走之前，直头佢都坐咗喺架车度成接近15分钟，即系佢要清醒一下自己，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先， 或者系要谂下究竟去边啊，同边个讲。 系啦，咁佢就开始揸车。 咁佢话呢佢揸车经过其实山区啊或者佢沿途返屋企嘅同时呢都附近有啲叫做佢嘅名叫做 Ranger Station 啦，即係应该係啲警岗係啦，或者啲山林嗰啲警岗嗰啲啦。咁佢话都经过嗰啲几个警岗㗎。咁但係佢话去过个警岗嗰度睇呢入到去呢係冇人嘅。 好正常啊，吞泡。 吞泡啊嘛，或者未返工啊咁啦。咁佢话去到嗰度系冇人㗎，咁佢冇人冇办法啦，咪继续去揸车囉。咁终于呢就一路揸车就终于呢就揸到返屋企。OK， 返到屋企嘅时候呢佢都系好混乱啊个人。 一定啦。 係啊，因为喂你突然间遇到一件咁嘅事，即系佢 住啊外犬又 离开咗，突然间睇住只外犬俾人咁样残暴地杀死咗。咁跟住佢去形容佢话其实佢同 Archibald 讲佢话其实我本身呢系一个唔相信呢啲古灵精怪嘅人。佢话我连科幻片我都唔睇啊！我本身系一个好实在嘅人嚟嘅， 因为基于佢嗰个履历咧，都睇得出佢一啲咁嘅人。 系啦，佢一个咩履历咧？嗱，讲一讲先。Jonathan Reed 嘅履啊，就讲过咯，系啦， 系啊，系啊 ，OK。咁即系佢系一个心理专家咁样，咁所以变咗佢唔相信就唔奇啦。好啦，咁佢终于翻到屋企咧，佢话佢当时形容佢翻到屋企咧，佢好攰，攰得好紧要，同埋咧佢好唔舒服。佢话佢不断喺度呕，跟住同埋有啲晕晕地嘅感觉，咁就佢觉得可能系件事或者亦都可能系一啲外来因素影响咗佢，令到佢觉得好唔舒服、好病咁。咁就大约隔咗翻到屋企咧，佢大约隔咗系接近八个钟头。 系 嗱，佢当时翻到屋企第一件事系咩咧？佢就将一停咗车就将嗰个怪物咧，就喺车房嗰度咧就打开个雪柜。就劈咗佢入去个雪柜度，就闩埋门。嗱，个雪柜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屋企嗰啲雪柜，佢个 双门、三门 系啦，唔系嗰啲雪柜。佢个雪柜咧就系车房人哋用嚟摆汽水嗰啲咧，香港就比较少见嘅，就系嗰啲直身嘅，即系开一个雪柜喺个雪柜嘅顶嗰度开嘅。 个 size 或者个形状咧就好似我哋喺便利店见到摆蜜精啊、摆维他奶啊嗰类型嘅。 唔系，应该系见到摆雪糕嗰只。 哦，咁高 摆雪糕嘅，但系就唔系烫门嘅，就同埋系密封，即系唔会睇到入边嘅。就即系摆雪糕、雪条啊，嗰只咧咪要只手向下攞嘅。 系冇错， 佢系嗰类，道门就向上打开咁样嘅，成个雪柜白色嘅。咁佢就当时将个怪物就劈咗入去个雪柜度，跟住闩埋就雪柜就入咗屋啦，跟住就好唔舒服啊，晕啊，呕啊，咁就蹉跎咗八个钟头啦。好啦，八个钟头之后咧，其实佢开始清醒翻嚟啦。咁佢就谂下。其实会唔会正话根本唔系咩怪物嗰啲嘢，佢用一个好科学嘅态度去谂，我系一个心理医生，会唔会其实系我正话错手杀死咗 Susie， 而嗰个毡入边卷住嗰个根本就系 Susie 嚟，怪物只不过系我自己嘅幻觉啦，佢以为系自己幻觉，佢一路都，佢即系都讲过佢完全唔相信 UFO 嗰啲嘢，好啦，到最后咧佢决定咧就要去开翻嗰张毡。睇下毡入边嗰只怪物系乜嘢，咁佢仲话咧，佢当时其实佢好不安，因为佢当时抌咗只怪物入去，其实佢唔系好敢上翻去，即系佢个心好乱，又唔知嗰只系咪怪物，但系又谂下可能系苏氏，所以咧佢当时就打咗两个电话，就打咗俾佢一个女朋友，当时嘅女朋友，同埋咧就打咗俾佢一个叫做 Gary 嘅朋友，就系佢嘅最好朋友嚟嘅，咁两个都冇人听电话，咁佢留咗个留言俾 Gary， 佢话。Gary， 我而家喺屋企。如果你收到呢个 message， 唔该你尽快嚟我屋企啊！咁佢打完个电话之后咧，佢决定都要睇下咩嚟噶，系咪？咁佢就喺个雪柜度咧，就搬翻嗰包嘢出嚟啦，就摆咗喺间屋嗰度咧，咁就打开嗰包嘢嘅。咁佢就全程咧就揾个录影机咧就录低咗成个打开嗰个毡嘅时候嗰个过程。咁佢当时咧打开咧。就真係见到佢喺森林入面俾佢剥湿咗嗰隻怪魂嗰隻怪物呢就拎咗返嚟屋企。 首先就证明佢唔係黐咗线。 佢唔係黐咗线。佢打开呢就真係一个人形咁瞓咗喺度。咁但係呢嗰、那个怪物呢佢话佢再睇返呢就佢话形容唔同咗嘅。那个怪物个样呢係都系咁嘅样。但係呢就个颜色变咗。佢原本喺森林度见到个怪物个头呢係蓝蓝地色。蓝蓝地粉红色嘅，佢话而家翻到屋企，可能睡咗八个钟头之后咧，就变成咗少少啡，即系变咗啡啡蓝蓝咁样嘅色，即系主要系啡色为主啦咁。 咁佢就開始進一步去研究呢隻怪物係乜嘢啦。咁譬如佢會去睇下，即打開佢個口睇下啦。佢就試過包掹開佢隻眼呢、就想喺隻眼嗰度呢，佢睇到佢隻眼入面呢係紅色嘅。咁佢就想嘗試攞佢隻眼入面一啲唔知組織出嚟咁，但係佢話形容就好難嘅，好硬淨就攞唔到嘅。 嗱，就咁聽你頭先所講嗰、那個外星人嘅外表呢，就有啲似我哋嗰隻 Grey 喎。 係啦，似係嗰隻 Grey。 係啦，但係呢我就好少聽見人講話佢對眼係紅色。 嗱，我哋傳統我哋研究飛碟個案嗰啲外星人頭好大㗎嘛，隻眼就好大隻，好似黑色㗎嘛，係啦。呢、這個唔係嘅，佢個頭又唔係我哋講緊嗰啲小灰人嗰啲 grey 咁大個頭嘅，似係正常返個比例，但係呢都略嫌大，但隻眼就唔係咁大隻嘅，好似人眼咁好細隻嘅。冇鼻哥，但係有個嘴，個嘴都唔係大嘅。最特別嘅，佢成個面嘅皮膚呢都係巢。啡色好丑，好似皱纹咁样嘅嘢。咁当时佢话佢再形容佢，其实佢有件衫啦，佢着一件衫。佢话佢件衫咧就好得意嘅，就似系一种好特别嘅纤维做嘅， 系 就好硬净。而嗰件衫硬净到一个地步，就系佢就曾经 Gary 后屘去咗佢屋企啦，就佢哋试过曾经想剪开嗰件衫。佢话你一剪开咗件衫咧，好快脆件衫咧就自己黐翻埋。 哇，有自己愈合嘅功能添。 系啦，件衫咧。就似系同个皮肤黐住咁滞嘅，佢话好难、根本除唔到佢件衫。同时间咧，佢话件衫系一件过嘅， 系 一件过到咩地步咧？就系、是、由个颈开始啦，系一件头去到即系唔系话有条裤嘅件衫嘅，系一件过夹乸衣，好似李小龙嗰件衫咁咧， 即好似同化咗咁啊！将你嘅皮肤系啦，你嗰件衫嘅质 由头去到只脚， 系 去到只手度咧，系连手指都封埋嘅。咁佢可能到最後，佢終於就將嗰件衫可能係除咗啦、或者各樣啦。咁佢就話呢，其日其在嗰件衫呢實際上係三隻手指嘅。 係。 但係如果除咗嗰件衫呢，佢係五隻手指嘅。 咁奇怪。 即係話呢，呢隻叫做無名指同尾指呢，係一隻手指嘅位入曬。 中指同食指有一 part。 冇錯啦，中指食指係另一 part， 即係好似閃撲嗰個手勢咁樣呢，就着咗件衫咧，系得三只手指嘅啫。 系， 但系除咗件衫咧，除咗嗰个手嗰个位咧，就系、五只手嘅，即系五只手指嘅。咁佢就呢、這个就好奇怪嘅。咁佢就当时见到呢个情况，就后屘 Gary 嚟啦，咁就睇完晒呢啲咁嘅资料啦，睇过晒呢啲咁嘅研究过啦，亦都拍咗好大段嘅 video 嘅咁样。咁嗰段 video 点样嗱？段 video 我哋都会摆埋上我哋 forum 嗰度嘅，即系话当然你好想睇嘅咧。得，你入去我哋个 forum 嗰度睇就得噶啦。 系， 好啦，咁啊睇完呢一 part 咧，咁当时佢第一个谂法，佢就系觉得唔得，我要走啊！即系佢可能 Gary 都同佢讲，觉得系有危险，即系呢个系一个外星人啊，可能系咁样嘅嘢。咁佢咧就话当时咧就佢嘅形容啦吓、即系佢冇讲个前前后后嘅时间。佢话佢最后一次咧就系同阿 Gary 分开两边路行，即系话。Gary 行呢边、就话将啲资料有啲资料会带走嘅、可能有啲相片啊各类嘅嘢啦就会带走嘅。佢话从此就再同 Gary 失去咗任何联络啦，即係话搵佢搵佢唔到，唔知佢去咗边，屋企又唔见咗人、各样啦。好啦，咁呢个就佢第一次接触呢、這个即係、研究呢个外星人啦，呢、个怪物啦，係咪 ?OK, 咁跟住隔咗一段时间呢，就大約係呢個八個鐘頭之後嘅三日後，OK, 咁佢呢有一日呢，佢又約咗另一個朋友呢，就去佢屋企，就話佢約咗個朋友，佢話喂，我屋企有啲嘢，我想你嚟同我一齊去研究一下呢個係乜嘢嚟嘅咁。咁好奇喎，去到嗰下佢唔記得咗自己有隻狗死咗㗎喇。總之佢就係話、我要搵個朋友嚟研究一下呢隻乜嘢嚟。咁佢就打咗個電話搵咗一個朋友。個朋友 suppose 呢係去佢屋企啦，但係臨去之前嘅一兩個鐘頭呢，突然間一個朋友打電話俾佢，佢話我唔嚟啦，我 好奇怪， 係啦，點解你唔嚟呢？我冇得解，我唔嚟啦。總之就係話好毫無一個理由嘅情況之下呢，拒絕咗佢啦，我唔嚟啦。咁Jonathan 當時諗，究竟佢係咪驚呢？即係比你可能會驚㗎嘛，係咪？ 好正常，好正常。 喂，我執咗隻怪物啦，你嚟睇下咁。 我又唔係啲咩專家，你以為我黐線嘅咩？係 啦， 周圍研究。 冇錯啦，咁佢就完全冇任何理由，之後就拒絕咗佢。咁佢當時佢有少少嬲嘅，其實。咁佢咧就嬲嬲地嘅時候，咁佢就開始喺個車房嗰度，即係搞下呢樣搞嗰樣執嘢啦。咁佢執嘢嘅時候咧就聽到啦，聽到咩咧？就聽到個雪櫃下低咧有啲聲嘅。咁佢話當時佢以為係老鼠，咁佢就踎低睇啦，揾唔到有老鼠喎。咁佢又諗下會唔會係個雪櫃嗰個摩打咧？咪有時會 發出啲聲， 有啲聲，嘣嘣嘣嘣咁樣嘅聲嘅。佢睇下個摩打冇聲喎，冇事喎，咁 啊奇怪。 好啦，佢再認真去聽咧，佢發現嗰啲聲咧就唔係一個雪櫃嘅底，係一個雪櫃裏邊發出嚟。 哦，佢心一定諗翻生唔係啩？ 翻生侏羅紀啊嘛，係嘛？佢話佢當時聽到個雪櫃入邊有啲聲嘅，嗰啲聲似係刮緊個雪櫃嘅聲嘅。OK， 咁佢咧，因為佢咁我哋都會質疑啦，話喂，好老實講啊，當時如果俾我，梗係走啦，我係唔會理性地唔會真係打開個雪櫃嘅，點知咩嚟咧？咁佢形容就係點解我會打開雪櫃？因為第一，我朋友應承咗嚟，突然間唔嚟，佢話我係嬲嬲地嘅，所以佢當時嗰下嬲嬲地就衝埋去就打開雪櫃，搞乜嘢啊？咁樣一打開個雪櫃，佢打開雪櫃見到咩咧？佢話一打開雪櫃，佢見到嗰只怪物咧係冇死到。 就打到啲又話剝咗佢頭一下嘅， 係啊，因為嗱睇翻條片咧，佢個驗即係初步驗屍咧，個怪物個後腦咧係穿咗㗎，係有 漏啲嘢出嚟， 係有啲腦咁嘅跌咗出嚟嘅。咁但係佢話佢打開雪櫃嗰下咧，佢見到嗰隻手係喐嘅，佢話嗰隻手係揈一揈過隻手，跟住聽到咧係喺入邊尖叫聲。 咁佢個腦唔喺個頭嗰度。 嗱，奇就奇在咧。佢系录到嗰只怪物嘅尖叫声，嗱，嗱，听众，而家咧，我哋系有呢段尖叫声俾大家听嘅 ，OK， 我系 capture 咗呢段，呢、這个 Jonathan 佢录到嘅呢个怪兽嘅尖叫声，当时佢咧系见到好惊，咁佢就即刻闩翻，就去决定录低，佢就攞个录影机或者攞个录音机，唔知佢咩啦，总之就走埋去打开雪柜，再录多一次佢嘅尖叫声，嗱，呢、這个尖叫声咧，其实如果你而家听咧，系。比較上係有啲心寒嘅， 好似驅魔緊咁啊， 似係嗰啲咁嘅聲嘅。嗱，而家我係準備咗呢個聲啦，咁就俾大家聽聽。如果你係驚嘅話咧，或者你而家深宵聽夜晚聽你唔受得嘅咧，你有心臟病啊、孕婦啊嗰啲咧，咁你而家咧就熄咗呢個喇叭， 或者你可以啊，如果你聽 MP3 嘅，你可以。 跳啊！ 跳一跳佢， 系啦，跳过大约系十秒钟到啦吓，五六秒钟到啦。咁 不过我都觉得听下会投入啲嘅。 系啦，咁嗱，而家俾呢个声大家听先。 好。 好啦， 非常核突， 得唔得？ 声 好难听系嘛？ 系啊， 当时 Aspel 听完呢个声之后，佢直头话：，哇！佢话点解你听完唔会濑尿嘅？咁样，跟住 Jonathan 就当时话：，你点知我冇濑尿啊？咁样嘅。嗱，大家听到正话嗰个声就系嗰个外星人，即系嗰只怪物啊，喺个雪柜入边嘅尖叫声。就是聽到佢好淒厲嘅一個聲啦。鐵夫先前未聽過㗎嘛。 其實我就好耐之前聽過，不過就而家再聽多次。回味多次。我覺得呢好似 好寒 咁嘅聲大佬。 係啦，好寒㗎。咁佢當時就係因為咁嘅情況即刻白埋咗啦。咁佢係好驚㗎，因為喂我懟諗即係怪物，即怪物而家喺我屋企會翻生喎。 翻生侏羅紀仲要有叫聲。 唔係囉，佢當時第一個感覺就係、是走啦，老徒啦，系咪？即刻即刻攞晒啲锁匙啊，嗰啲就开车就 走啊， 就撇啦，即刻离开咗间屋啊，咁样。好啦，咁离开咗间屋之后咧，就佢就唔敢翻嚟，其实佢好惊嘅，因为佢唔敢翻嚟。咁但系你始终都要翻屋企噶嘛，你隔咗咁，即系你间屋入边有只怪物，你点样都要翻去噶啦，系咪？咁佢话咧，佢离开咗咧，其实当时就系佢带咗一只怪兽翻屋企就三日， 系 佢惊到咧系九日后先至够胆翻屋企。OK， 佢翻到屋企系咩事咧？嗱，奇就奇咗啦！佢一翻屋企咧，个车停喺门口咧，佢见到有三架巨型嘅搬运嘅货车，停咗喺佢屋企门口， 又一样歧视喎、 哦。系啦，咁于是乎佢就落车走埋，喂，你做乜嘢？你哋喺度做咩？ 咁鬼啊！你哋 佢话佢见到啲人咧系搬紧嘢嘅， 系喺佢间屋嗰度搬紧嘢出嚟喎。佢话你喺度做咩？你个个喺度做咩？咁跟住佢嗰啲人就冇应佢嘅。咁跟住佢中入屋入边咧，就见到啲人搬屋啦，搬紧佢啲嘢啦。咁佢话佢当时咧，唔知道佢哋喺度做乜，总之就喺度搬紧嘢。咁佢就喝佢啦。佢话：喂，呢个我屋企嚟，你唔可以喺度搬噶，你唔可以喺度搞搞震噶。咁佢哋嗰啲人都冇理佢嘅，继续喺度搬嘅，即系几好嘅，系啦，好似隐咗形咁样嘅。咁佢话，跟住佢讲一句话：你哋即刻停手，如果唔系我而家就会报警咁样。咁终于咧，那个搬运其中有一个人咧，那个头咧就停低啦，就拧住面佢望住佢，佢话：哦，你报警啊？我随便啦，你报警啦。警察都系同我哋一齐嚟嘅咁样。咁佢当时咧，佢话佢即刻望出个窗出边咧，佢的确系见到有架警车系停咗喺出边，而个警察只系企咗喺架警车侧边，系冇任何行动嘅。即系唔会话又去睇下，即系企喺度。佢话原来佢当时先知道，原来佢根本做唔到所有嘢，因为警察同呢班人咧。 串埋嘅， 同埋一班人嚟嘅咁样，咁佢就搬佢啲嘢搬走晒。好啦，咁佢搬走咗啲咩咧？就佢间屋啦，佢有啲文件嘅嘢啦。当然佢可能有啲嘢啊 ，Jonathan 自己系更新噶啦。咁但系咧，佢话其实佢两个大嘅 file 柜俾人搬走咗，佢个雪柜冇咗。咁当然嗰个怪兽嗰条尸即系或者嗰只唔知死咗未嘅怪兽仲就冇咗啦咁样。咁跟住嗰下咧，佢就开始打电话俾佢个房东啦，即系佢个包租公就系 Larry Offer 啦，就喂你来睇睇我间屋啊， 俾人搬紧嘢喎，大佬。 咁啊好啦，阿 Larry 落翻嚟咧就驳翻我哋先前节目一开始个部分啦，就系话阿 Larry 讲过嗰啲嘢咧，就系呢啲咁样嘅啦，就话去到间屋乱晒啊，啲电啊嗰啲嘢俾人撬开晒啊咁样啦，咁啊嗱嚟到呢个位咧，就好似件事冇晒啲嘢，就好似完咗件事咁样啦，系咪？咁但其实件事系未完噶噃，OK？ 件事话点解未完咧？原来 Jonathan 当时咧佢出街嘅时候咧，佢系冇即系冇留低晒所有嘢嘅，譬如佢录影机啦，或者系啲相片啦，或者有一啲物件咧，其实佢系更新攞走咗。 好彩佢有架车咯， 好彩佢有架车啦，系啦，当然系啦，外国实有噶啦。 嗯， 好啦，咁嗱，而家跟住落嚟件事咧，就系去到一个位咧，就系件事好似不了了之咁。直至到12月啦，嗱，当时咧第一次打俾 Archibald 讲嗰件事咧，嗰阵时咧就系十一月嘅，咁即系话一个月之后咧，28号，1998年12月28号咧 ，Abel 又再联络上呢个 Jonathan Reed 啦，咁 Jonathan 咧佢就同佢讲啦，咁佢就话啦，其实咧，我想讲俾大家听咧，我仲有一件证物嘅，嗱，其实有件证物，咩证物咧？佢就话当时咧，我执到一件金属嘅物体。咁Archibald 就奇啦，佢话点解你一路都唔讲？点解你嚟到而家呢一刻先至讲咧？佢话第一，我唔知呢件物件同呢只怪物有冇联系。佢话但系当时佢执呢件怪物咧，呢执咗呢件包走呢件怪物嘅同时咧，佢见到喺怪物嘅尸体附近咧，喺个草丛入边咧，有一嚿咁样嘅物件嘅。咁件物件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好似一只一嚿银色嘅。即系反晒光镜面电道嗰啲银色嘅嘢啦，咁上高咧，骤眼睇落咧就有三个符号嘅， 系， 咁就三个黑色嘅符号，咁嗰件物件就好似一个一个长身嘅手镯咁样嘅嘢啦，起角嘅咁样，咁相片当然 M J 十三点会冇相睇啊，咁就喺埋 forum 度啦，嗰张嗰个佢嗰件物件咧，佢就当时唔知系乜嘢，所以佢就包埋落去嗰个毡嗰度咧，连埋只怪物就拎走咗，翻咗屋企嘅。咁佢就事后咧就带住呢件嘢咧，佢就走咗去嘅。OK， 走咗去边咧？就走到有咁远，得咁远啦，系咪？好啦，咁跟住佢就话啦，嗱，其实咧呢、這个时间咧，我系攞咗呢件物件。Jonathan 话我攞咗呢件物件，而系交咗去另外一个实验室嗰度化验。咁Archibald问佢啦，你拎咗究竟拎咗去边度咧？佢话我拎咗去日本， 咁鬼远， 拎咗去日本。佢话连埋嗰嚿嘢一齐拎咗去日本，搵佢个朋友去做化验嘅。OK， 咁佢话当时其实佢 因为要保护呢嚿嘢，佢话呢嚿系唯一一件证物嚟嘅咁。咁佢攞去日本咧就做化验，就睇到上高嗰啲符号咧系有意思嘅。 嗯， 好啦，咁啊几个符号有咩意思咧？ 我哋可以转头翻嚟再倾下咧。 冇错，转头翻嚟饮杯水，跟住阿铁夫话俾你听有咩意思。 好。欢迎再次来临 MJ13。 冇错，第三节啦。咁就正话听到佢话 Jonathan 呢就执到嗰嚿咁嘅手压咁嘅嘢啦。咁、就唔知咩嚟，有几个符号啦。咁、Jonathan 都有研究嘅。咁佢就攞去睇，就发现嗰啲符号原来有意思㗎喎。 係。 其中你讲啦。 嗱、其实呢嗰张相已经喺个 forum 嗰度呢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呢最奇怪嘅就係嗰隻压呢嘅右上角咧有个符号，就好似我哋平时搭 lift 咧 open 嗰个掣咁样，即系开门嗰个掣咁样，系两个三角形咧系背对住嘅。咁咧佢当然啦，佢明查暗访啊，上网睇资料啊，或者问啲 professor 咧，依、這个符号有冇特别嘅意思咧？最 interesting 嘅嘢就系、是，居然咧喺依个中国啦，喺依个埃及啦，同埋墨西哥咧嘅古文献里边都出现过嘅。咁佢里边嘅意思就系门。R 啦，英文字 R 嘅意思啦，出口啦，同埋 communication 嘅， 即系沟通， 系啦，沟通嘅意思嘅， 系啦。咁佢有几个呢个咁嘅意思喺其他即系古籍嗰度都有呢个意思。咁嗰只鸭咧，佢话嗰只鸭 suppose 应该系一啲有 function 嘅嘢嚟嘅，应该系戴喺个外星人嘅手度啦。咁而嗰啲鸭上高嗰啲符号可能系一个按钮嚟嘅，或者一个掣嚟嘅。咁但系佢话佢唔知有咩用，但系佢估系咁样啦。咁嗰只鸭佢话好，佢攞去做过一啲化验，做过一啲金属嘅化验咧。咁佢话只鸭好轻嘅， 系 咁大约系107 个 G 个 G， 即系几多 克？ 几多克啊？ 系啦，几多克？ 系啦。咁佢其实好轻嘅，即系3.75个安士咁上下啦。咁佢研究咧，亦都发现佢话呢个鸭嘅金属咧系一种好特别嘅，佢话有。有好大量嘅 silicon 啦，即係嗰個叫做硅嘅金屬啦，即係嗰隻咁嘅金屬啦，有啲係美質㗎啦，即係 magnesium 啊、gold 啊，仲有一大扎嗰啲名我都唔知邊啲打邊啲啊。咁佢當時研究咗就有呢一扎咁樣嘅數據返嚟。好啦，同時間呢 ,Aspel 呢喺即係同年嘅12月呢亦都訪問咗另外一個人，就係、是、呢個人呢叫做Dr. Harrod,Chacon 啦，咁上下讀音啦嚇。咁、呢個 Dr. Harrod 咧，佢係咩人咧？佢就係喺應該係波多黎，我記得就應該係波多黎各人嚟嘅。咁、但係佢就喺美國住嘅。咁佢就係一個叫做嗰啲微生物 嘅科學家， 係啦，嗰類咁樣咧研究。總之佢你知啦，佢啲節目。呢啲 title 爆得出嚟嘅，跟住一大扎唔知咩名爆出嚟， 不得了嘅。 系啦，但系通常都系听到系呢啲类似都系微生物嘅专家咁样啦。咁佢话当时咧，其实 Jonathan 咧就 send 咗一啲样本俾佢嘅，俾咗一啲样本佢去做化验嘅。嗱、有趣啦，有趣就系咩咧？佢 send 咗几样嘢，第一就系一啲血啦，一啲肌肉嘅组织啦，一啲皮肤啦，甚至乎一啲系似系脑部嘅组织嘅嘢。咁佢好容易做啦，即系譬如佢当时嗰只外星人有血啦，佢攞啲血啊，嗰啲组织啊，或者皮肤组织俾佢啦。咁佢研究报告就系咩咧？佢就话啦，呢、一个组织咧，先讲皮肤组织啦吓。佢、就话咧，肯定咧就唔系人类嘅组织嚟嘅。因为人类嘅组织咧就系似系啲少少灰灰地嘅啡色， 系 咁，但系佢呢个组织咧就比较上好透明，比起原本嘅组织系好透明，而且佢系冇毛孔嘅，即系佢个皮肤个组织直头系唔系有毛嘅生物， 即系好似系冇任何毛囊嘅生物啦。 系啦，连毛囊都冇嘅，系啦，即系有毛，你知啦，即系有毛，你冇毛就唔代表你冇毛囊噶嘛，即系你皮肤有一个窿咁噶嘛。佢连嗰啲毛囊都冇嘅，即系嗰个组织根本就唔系一个皮肤有毛嘅组织嚟嘅。OK， 咁佢肯定几肯定唔系人类嘅组织。但系佢再肯定啲就唔系任何哺乳类动物嘅组织添。OK， 咁但系似咩咧？佢话似咧系似系一啲。爬虫类嘅组织，嘅皮肤组织，但系又唔系完全系， 点解咁讲咧？ 其实佢因为佢去睇呢，因为我哋唔知佢哋科学家点睇啦。但佢睇嗰啲组织可能会睇埋嗰啲细胞嗰啲分布啊、或者个结构啊、皮肤嘅结构啊咁样。佢话又唔系完全爬虫类，又唔系完全一个蜥蜴人嘅。但系 咪住先，有冇 check 个 DNA 先？ 嗱，其实有，梗系有啊。佢就系有 check 个，因为正话讲过咧，有血液噶嘛。收咗啲血液样本，佢话因为当时其实啲血液咧已经干咗啦。咁佢咧佢要做一个步骤叫做dehydrate 佢，即系将佢变翻做液态。咁佢人类嘅血液咧分开咗咧就系、是、氧气啦，呢、這个叫做二氧化碳啦，同埋系一个叫nitrogen， 即系氮气嘅，即系喺呢几个环境之下生活嘅皮肤嘅组织嚟啊。但系佢话呢个佢执到嘅皮肤组织咧系含有好大量呢个硫酸铜嘅组织。 好奇怪 喎！嗱，硫酸铜咧，即系而家你去药房咧可以买到嘅系蓝色嘅， 系 佢哋我哋香港人简称佢叫做蓝饭嘅， 嗯， 即系我哋以前做手做实验咧，成日都会用到，即系好似一啲蓝色嘅嘢可以溶咗喺水入边，但系溶咗喺水入边之后咧，你系可以吊嚿嘢，喺个水入边将佢种翻大嘅咁样嘅，嗰啲叫蓝饭，中文叫硫酸铜啦。咁正话你讲过啊，阿铁夫你话有冇研究 DNA 啊嘛？ 系最紧要啦， 一定要啦，系咪有血梗要研究啦？咁佢研究咗咧，佢话个 DNA 咧，即系嗰个染色体咧，好奇嘅。46条， 正常人都系啊。 嗱，我哋人类都系正常46条啦，即系 23 pair 系啦，23 pair 嘅染色体啦。但系佢话有9条咧，系唔系人类嘅染色体嚟？即系佢同人一样46条，但系佢唔系有9条唔系人嘅染色体。而嗰啲染色体系咩咧？喺呢几条染色体咧系。有部分是海豚的染色体，有部分是海龟的染色体来的，OK， 但是呢在个 catalog 入面已知的生物入面呢、又找不到有一种染色体的排列呢是跟这个一模一样、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明白即是最起码在我们人类史现知的 library 里面DNA 的 library 里面呢我哋系冇一种生物同佢排列系一样嘅，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话系一种未知嘅生物啦，咁，咁、 嗯、 再加上咧，佢话佢睇咗佢嘅肌肉组织啦，咁佢话佢肌肉基本上系连同皮肤咧系完完全全黐埋咗嘅，就有啲黄黄地嘅，即系肌肉系有啲黄黄地嘅粉粉少少粉红色，又有少少灰色嘅结构嘅颜色嘅，整个结构佢话肯定唔系人类嘅肌肉组织嚟，咁同埋正话佢咪讲过咧，佢有一啲后脑喺佢剥湿咗佢噶嘛， 有啲脑浆啊， 系啦、 流出嚟好鬼核突啊， 系啊，咁佢就话佢当时都攞咗少少呢啲脑嘅物质攞去俾佢化验啦， 佢又真系好好奇喎，对呢啲嘢惊之余有好奇 嘅，嗱，我睇法就咁嘅，因为你如果你怼冧咗佢，你都想知系咩嚟，咁你梗系攞去俾人化验啦，咪佢都死咗咯， 好彩佢攞咗咋，如果唔系毁尸灭迹啦， 但系佢亦都唔知道攞完之后佢仲可以生存噶嘛，仲会醒噶嘛。系咪？咁佢就话呢个组织咧，似系有啲海绵嘅 质地 啊。咁就似系爬虫类动物嘅脑组织，肯定唔系人嘅。佢但系佢又唔系完全爬虫类组织嗰个结构、啊。咁嗰、那个嗰啲海绵嘅物质咧，就应该系一种防撞嘅 function 嘅作用啦，咁但係佢防撞就唔係好 function 啦，咪一棍都咬低咗， 唔係囉，都冇乜用㗎照顾。 咁但係佢呢种咁嘅结构呢佢係从来未见过㗎。係。好啦，嗱呢个呢就係呢个 Dr. Harrod 呢佢搵到出嚟嘅一啲咁嘅 case 啦。咁当然呢之后呢其实佢哋都比较再少咗同 Art Bell 再去联络啦，因为其实搵佢唔到，等 Art Bell 自己联络返佢，即係等阿 Jonathan 自己联络返 Art Bell 嘅咁样。咁但係呢 ,on and off 佢都会打电话嚟。咁佢试过阿 Jonathan 呢就讲过一个 case， 佢话佢有一个朋友呢系佢好朋友叫 Dolly， 一个老嘅女人嚟嘅。佢曾经将部分嘅资料呢系摆咗喺 Dolly 屋企。咁佢话 Dolly 系一个好 nice 嘅女人，好老㗎啦。咁佢话佢试过有一次呢，即系去咗第二度做嘢，或者去做 research 啊、或者着草啊。佢话佢根本而家系俾人追杀㗎嘛。佢着草嘅时候呢，佢后尾打个电话返去搵阿 Dolly， 佢话Dolly 啊，我可唔可以晏昼返嚟攞返一啲部分嘅资料啊，或者部分嘅证据啊，咁样嘅嘢。Dolly 就话好啊，你随时返嚟啦。 梗係冇问题啦，最好攞走添啦。 係啦、啊。咁佢我諗佢唔系驚嘅，但佢真系冇所谓啦，你咪攞走嗰啲嘢啦，咁样。咁好啦， 咁佢话咧，佢三至四个钟头之后就揸车去到多尼屋企。佢话多尼咧系喺佢屋企系就咁死咗。 哇！其实呢单 case 咧，由开始去到而家中段咧，已经死咗几个人。 系啊，嗱，佢 Gary 系咪死咗就唔知啦。总之失咗踪啦。咁、但系呢、這个多尼就系佢亲眼睇住佢系死咗喺佢面前嘅、即系已经系死咗嘅，去到屋企。咁亦都冇讲到嗰啲资料有冇攞得翻，或者可能已经俾人攞走咗，亦都冇讲过佢屋企嘅情况点样，佢冇讲。但系呢个系佢事后讲嘅时候咧，其实佢系非常之个心系好唔开心咁去讲嘅。咁再加上咧，就佢话佢曾经拍过一个片啦，一个记者招待会度讲过，佢话我嘅所有嘢，我包括我嘅所有嘢咧，都一日之内乜嘢都冇晒。 包括佢嘅工作啦， 包括佢工作啦，包括佢朋友啦，包括佢嘅银行户口咧，系俾人 close 咗啦。 最大镬系一样嘢， 仲有啊，最大镬系佢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即系话，如果你喺美国，你就知啦，我哋香港有身份证号码啦。美国佢哋有一张证件就系 social security， 即系呢个社会福利嘅一张卡。 因为如果你冇咗佢咧，你去医院都系唔会有人理你。 系啦。嗰张卡系乜嘢都重要嘅、你嘅身份证咁样啦、你学车你要靠佢啦，你去翻工你一定要有佢啦、你去 睇 医 生 系啦、 一定要有佢啦， 系啦，你 甚至乎你搵嘢做都要， 全部嘢你都需要，都需要呢张咁嘅证件嘅，好重要嘅咁、样。咁嗱，佢当时亦都攞过佢嗰啲 video 啊，攞、过佢嗰啲相片啊，嗰啲嘢咧去做过个化验啦，化验出嚟就系咩咧？呢、這个就系佢喺2008年啦，即系早几年嘅咋吓。佢2008年一个录影带嗰度讲啦，佢话所有嘅相片或者底片或者嗰啲 video， 佢攞去俾人做化验咧，系所有呢啲身边嘅物件都出现一个好高嘅磁场反应。 呢啲系一啲非常之对于我哋嚟讲啊，研究开人就会觉得系好正常。 好正常。 若果佢真系外星，外星或者我哋未知嘅科技， 系啦，系似系啦。咁可能因为咁嘅原因，就会佢怼埋佢嗰只嘢嗰度个画面都会花晒啦。 V 晃晃， 系啦。咁但系咧，佢呢啲物件佢全部都有个高磁场反应嘅。咁、但系佢嗰啲相片嗰啲，佢俾人 test 过晒所有嘢，佢包括佢影到嗰只飞行物嗰张相片咧，佢俾人睇过咧，所有专家都话呢张相片咧唔系假影嘅，即系所谓唔系假，即系话。嗰张相片唔系后期制作嘅，冇话做咩 double exposure， 即系冇话咩双重曝光， 系 佢系冇嘅。嗰张相系本身系咁就系咁啦。佢系因为有啲相咧，你清楚睇到嗰只嘢飞行物咧，系俾啲草遮住咗嘅，即系有啲草有一块叶喺佢前面，就唔系就咁样贴上去。而当时嗰个技术，嗰啲 Photoshop 技术都冇咁好啦， 绝对系啦。 咁所以话嗰张相咧就唔似系假嘅，就唔系假嘅。好啦。咁跟住嚟咯，嗱，讲到嚟到呢度咧，已经去到一个位，就系越嚟越多人相信佢， 系， 但系同时间又越嚟越多人反对佢咯。点解我咁讲咧？开始有啲人去质疑阿 Jonathan 啦，佢话嗱，你如果你真系当日带只狗上山，你只狗俾只外星人杀死咗，点解你个 video 入边冇影过你只狗嘅？ 又或者点解你？ 你唔会攞埋只狗翻屋企？ 系咯，最奇怪呢样嘢， 系咪？ 条尸都要啦，系嘛？ 即系我同阿铁夫去行山， 我俾人怼冧咗， 阿铁夫俾个贼怼冧咗，我唔会就咁劈低佢，跟住带个贼翻屋企噶嘛？ 虽然我知你衰，我谂你都唔会咁做， 系咪咯？ 系啦， 即系我都会系咪 都有个交代噶？ 咪系咯，即系你点会抌低只狗喺个山度咧？ 系好奇怪咯， 呢个就好难解释噶。咁嗰条片亦都冇影过只狗，好啦。嗱，呢个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系话你经常讲过你话你被人哋去追踪你，俾人去攻击你，咁但系你冇任何证据、咁奇就奇在咧 ，Jonathan 话边个话你听我冇啊？咁跟住咧，佢曾经拍过一条片咧，俾人睇咧，佢嘅左手边嘅膊头咧系明显地俾一粒9 mm 子弹咧喺呢度打咗入去，喺个背脊嗰度打翻出嚟嘅。 嗱，呢样嘢我觉得唔证明到啲乜嘢。佢真係可能中过枪，但唔代表佢係俾人追捕所以中枪。 即係佢可能接到到自己打自己。 未必，但係我会觉得呢，美国呢係一个咁自由嘅空间里面生存呢。俾人打劫啊，俾人老笠啊，你中枪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未必係一定话你做错咗啲事，警方去捉你，然之后打你一枪。我觉得就係咁。 嗱，我谂啦吓，如果你阴谋论啲去谂咧，咁可能嗰班就未必系警察嘅，可能系国家安全局啊，或者系嗰啲 MIB 啊，黑超 特警队， 即系唔知嘅。咁但系咧，就佢当时睇到有条片系有一个咁嘅疤痕喺个喺个背脊同埋一个前面嘅膊头嗰度嘅。咁佢呢个系好清楚咁讲过出嚟，睇过出嚟。咁佢话。我当时又俾人追杀，咁佢啲朋友又死咗咁样，咁但系继续有人反对佢嘅论调咯。嗰啲反对嘅人咧就系话啦，佢话你嗰只外星人同你屋企嗰只外星人根本就唔系同一只嚟嘅。点解咧？我喺个森林度睇你嗰条片，你嗰个外星人系蓝色嘅。 吓、啊，点解会变咗色咧？ 翻到屋企点解会变咗啡色嘅咧？ 说一说变色， 冇理由啊。咁咁阿 Jonathan 就话，佢就话呢只明明系我自己影嘅噃，即系我影嘅外星人嚟噶。咁你我哋就会諗啦，我哋又会諗啦，喂，如果佢要做假嘅 点会咁流啊， 点会特登俾一个位你去做破绽呢、 啊、 即係如果我要做假嘅，我梗係做一隻游咗一个色 一样啦， 跟住攞返屋企都系同一隻啦，我 又或者係喂死咗沉咗色或者淡咗色，咁又好 reasonable 㗎喎，但係冇人变色啊。 你屋企条鱼，你买咗条鱼、 啊、过咗身。 唔系啊，你买喺街市买条鱼，同翻到屋企 吓都两种色啦，但系你都系淡或者浓咗色， 系咯， 咁你都唔会完全由黄变红、黄变蓝咁样噶嘛，大佬。 嗯，但系佢就话蓝变咗啡色啦，咁有啲人就话系假啦，个 通都唔同。 但系我就谂法就系、是，如果你系做假嘅，点解唔做埋一样啫？点、解要特登要俾个咁嘅位人哋去入你啫？系咪先？咁我就有怀疑嘅，我有谂嘅，咁究竟呢个系真定假咧？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好啦。再事件发展落去呢，再奇啲嘅就係呢，有人搵到 Jonathan 嘅前身女前度女友啊。嗱呢一样嘢呢就好致命嘅。点解呢？因为 Jonathan 嘅前度女友呢，佢就去证明，佢话 Jonathan 首先 Jonathan Reed 係冇呢个人嘅、真名佢叫 Jonathan Ruta。佢叫 Jonathan Ruta， 成个名转晒。 成个名唔係叫唔係姓 Reed 嘅，係姓 Ruta 嘅。咁當然啦，有人問過佢啦，佢話點解你係咪真係有過一個咁樣嘅名呢、當然問佢嗰個仲要係 Artbell 添，即係 Artbell 收到訊息之後呢，跟住再點樣聯絡返上啊 Jonathan 就問佢，喂，有啲質疑喎、你個名唔係叫 Jonathan Reed 喎、你個名係叫 Jonathan Reed Ruta 喎、咁樣。Jonathan 呢佢話係啊， 又認喎、 事實係啊、我個名唔係叫 Jonathan Reed 呢，我真名系真系叫 Jonathan Ruta， 不过就合理嘅、 哦。咁佢咁 Adam 问佢系咯，点解啊？点解你要咁样作个名呃我呢、第一，我唔知呢件事有冇危险， 系 我梗系要保护我嘅屋企人噶啦。即系话，如果铁夫有啲咩事，你梗系唔会话俾人嚟听你姓铁噶嘛？ 梗系啦，或者变咗夫铁， 系咯。即系佢就话佢嘅目的就系要保护佢嘅屋企人， 系 唔可以，因为佢屋企人无辜嘅，所以我唔会将我个正式嘅 family name 诶、去讲出嚟。咁但系你揾到我冇办法啦，咁讲。咁佢呢个就系其中一个一件事。好啦，但系到后期仲有一啲嘢咧，就佢就冇回应啦。例如、去到后尾咧，再发现到咧，佢话佢女朋友话 Jonathan。根本冇可能会有隻狗叫 Susie。点解呢？佢话 Jonathan 本身对动物呢就敏感嘅。即係动物嘅毛系敏感嘅。佢根本系唔可能会养隻狗。更加冇可能有隻狗叫 Susie， 仲要同佢去一起去行山。佢话根本佢系对动物有敏感嘅。 哇、非常致命喎、 啊。呢、个好致命嘅呢、个。咁跟住再爆下，啲人就開始去揾料啦，即係好似高登嗰啲呢， 起底組 呢，再去揾料呢，揾到啦，有一個叫做 Larry Offer 嘅人，即係嗰、個包租公呢，原來嗰個包租公真名呢，包租公嘅真名呢係叫做 Larry Siba。 佢話呢個人本身呢係 Jonathan 嘅朋友嚟嘅， 但係朋友都可以包租公啫。 嗱，你可以咁諗，但係呢 Jonathan佢话我所有嘅记录，所有嘅医疗记录，所有嘅身份记录，全部系俾人 erase 晒，冇晒噶嘛。但系 Jonathan 个女友话 ，Jonathan 根本以前就喺油站打工，佢根本从来都唔系一个心理医生。根本就冇件咁嘅事，全部都系佢自己作出嚟嘅，即系佢吹出嚟嘅啲嘢。好啦，嚟到呢一下咧，就开始好多嘅网站咧。就開始去反擊啦，去抨擊啦，有反對聲音啦、包括咩網站呢？譬如一個好出名叫 UFO Casebook 啦、 殿堂級嘅網站啦， 似係多資料嘅網站啦、又唔可以講係殿堂級嘅。 有其他網站，有啲網站陸陸續續咧都開始去反對Jonathan 佢嘅呢個案件，話佢係假噶啦咁。但係 Jonathan 就話你哋可以相信你哋所相信嘅嘢。我只係將我嘅經歷講俾大家聽，分享俾大家聽啫。你唔信係唔緊要嘅。佢反而冇好堅持話你真係要信我㗎。你我真係遇到嘢，你唔信我啊？點解唔信我啊？咁呢個第一樣嘢。而 Asbury 都話喂，點樣可以影到一嚿咁嘅嘢？仲係以前好 old school 嘅方法影到嗰嚿嘢喺個鐵喺個草地上嗰浮 下 咧？你點樣會影到咧？咁所以去到後期根本而家都唔知道，都冇辦法證實到究竟呢個案件係真定假嘅。咁不過呢，我後尾呢喺要講呢個案件之前呢，其實我打咗電話俾人 Nell 喎，即係聽眾有啲知啦， Exopolitics 即係香港星際政治學嘅主席啦，即係香港嗰邊嘅代表人啦。 會啦。 係啦，我問過 Nell 嘅。 佢點答你？ 我其實你只係答我一句 ,Jonathan Reed 呢個 case 係真定假嘅。咁 Nell 就諗咗一陣間，佢話你要知道真定假嘅目的係乜嘢，或者點解真定假對你個意義係乜嘢。咁佢照例真係喺度游咗我唔知去邊啦， 說教下啦。 我話嗱好簡單，你淨話俾我聽係真定係假嘅。有啲人話係惡作劇，係 hoax 嚟嘅。咁會唔會佢借用呢一件事令到佢賺錢呢？因為的而且確佢而家佢係賣緊 DVD， 佢去講 talk， 佢各樣嘢佢係收錢㗎嘛。 係牟利㗎 啦。係啦，佢會出書呀、各樣㗎嘛。咁佢係一路收緊錢㗎嘛。咁會唔會真係佢做咗一件咁嘅案件出嚟，做咗一件咁嘅假嘢出嚟，而瞞騙全世界，跟住話俾人哋聽佢俾佢屋企懟冧咗隻外星人，跟住俾軍方或者俾美國政府偷返走曬啲嘢，跟住而家佢就有機會出自傳啊、拍電影啊、各類咁樣嘅嘢呢，有冇可能先？嗱呢件事呢,Anil 俾我嘅答案就係話，我深信佢喺森林入面係有經驗嘅。佢咁講嘅。但係嗰隻外星人呢，佢驗緊嗰隻怪物嗰隻外星人呢係真定假呢？佢話我唔知。可能是真，可能是假。咁我话喂，你哋啲内局人士都唔知啊。咁佢话因为好难去 judge 嘅。佢话如果佢真系一个心理学家，佢要真系遇到一件咁嘅事， 系 而佢同时间佢又要令到其他世人都相信佢遇过一件咁嘅事嘅话咧，佢有可能极有可能系会做一啲假嘅嘢出嚟。 佢亦都有咁嘅技巧啊。 亦都有咁嘅技巧，有咁嘅能力啦。咁但係个问题就係话，但係佢觉得佢喺森林入面的而且确的的确确係遇到一啲嘢嘅。咁但係佢到最后都冇答我究竟成件事真定假嘅。咁但係呢佢我话咁但係好多网站都一齐话 Jonathan 个 case 係假㗎喎。咁好啦，嗱件事嚟到呢一度呢，吊诡嘅就係Neil 话俾我听，你唔好信晒嗰啲网站啊。佢话嗰啲網站有好多呢係美國政府，可能係美國政府開嘅、就算歷史悠久嘅網站呢都好有可能呢係美國政府嚟做 cover up， 即係散播啲假嘅謠言去冚住啲真。 即係話如果突然間有一啲突發嘅事件，好似呢一啲咁重型嘅資料嘅案件出現呢，美國政府如果要 cover up 呢件事呢，佢就用嗰個身份去話俾所有鍾意 UFO 嘅人聽呢單嘢係假嘅。嗱你要諗下，如果嗱我唔係話下，我唔係話呢個網站係假，不過話如果 move on， 即係話研究飛碟好鍾意睇嗰個 MUFO 嗰個 move on 啦、那個網站啊、如果 move on 個網站話俾你聽呢單嘢係假嘅呢，你差唔多信到足呢單嘢係假㗎啦。但係你又點知道 move on 背後唔係政府有份參與入去呢？ 嘩，咁真係牽涉到 share 到加份文嘅問題。 係啦，嗱個問題就係話你哋而家喺網上都睇到嘅資料，甚至乎好多大型嘅網站 UFO 網站，佢哋發放嗰啲資料呢，有部分呢是受人監管的，有部分呢是假嘢，有啲可能是被人滲咗落去、政府抌咗啲嘢落去、令到你嗰樣嘢好似由權威性嘅 UFO 組織講出嚟，話、你呢單嘢係假嘅，有冇可能呢單嘢係真嘅？ 話俾人和諧咗喎， 係啊，冇錯啊。嗱，嗰、那個問題就係話阿 Neil 佢講得好清楚，佢話、就算啊係 Billy Meyer 呢個 case、 都有真有假， 係啦、就算 George Adamski 呢啲 case、有啲資料都係假嘅，佢話有啲資料都係政府揾人滲咗落去，美國政府啊揾人滲咗落去， 然之后做咗啲手脚，令到嗰样嘢睇落去似真似假。 嗯， 你唔知真定假，就会造成咗一个现象出嚟咧。所有 UFO 嘅嘢咧都系唔实在嘅，都系唔真实嘅。咁所有研究嗰啲人咧，或者啲唔系咁深入研究嘅人咧，就会觉得诶呢啲嘢都系假嘅，吹水嘅啫，发科余倾下偈。食饭咗我嚟倾偈嘅， 所以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我之前咧听过有个又系啲 UFO 嘅狂热者，佢就话咧，如果你真系想深入去探讨 UFO 嘅嘢咧，你就断单 case 咁去投入去查，你就唔好东一忽西一忽， 系啦， 你查嗰个 case 咧，你就中个头落去查嗰个 case， 你就会好清晰， 系啦，但系咧嗱，譬如话而家呢一个 Jonathan Reed 呢个 case 咧，已经即系啲人已经，就算喺 YouTube 咧，啲人已经叫佢做 Jonathan Reed 跟住斜洞 Router 嘅 case，即系话 公开， 已经公开地好多人话我唔相信你呢个 case， 咁但系当然咧 ，Jonathan 去到最后仍然都坚持佢话呢个 case 系真嘅，我冇呃你哋嘅，即系佢喺个演讲嗰度，佢系讲到。喺度喊啦，激动到喊啦，佢话佢啲朋友冇晒啦，有啲朋友死咗啦，咁佢讲得好激动嘅，佢系唔多次系假嘅，咁但系我唔俾评论嗱，听众你自己去睇， 当然 包括仲有一个系一路都 support 住呢个 case 嘅网站咧，你去 Google， 你打 Jonathan Reed 咧，一定揾到呢个网站噶啦，系佢嘅 official 网站咧，佢都话出过一封信，佢都话。Up to now， 我都唔知道 Jonathan 呢个 case 系真定假。但系 as soon as Jonathan 呢个 case 系证实系假之前咧， 系 我仍然系会保留佢呢个资料嘅网站喺我呢个网站嗰度出现嘅。 嗯， 即系话我仍然都叫做 sort of support 佢啦。 嗯， 就唔系完全 support 晒佢啦。但系已经好多人开始就放弃呢个 case。嗱，我哋要谂嗰样嘢咧，就唔系谂呢个 case 系真定假。 系， 我哋要谂嗰样嘢咧，就是、你睇到好多嘢就系、是。原来嗰件事真定假呢就唔系淨係我哋喺网上都揾到嘅资料。你睇到嘅现象，你睇到嘅传媒俾你嘅消息，可能系真亦都可能系假。 其实就都几反映而家我哋香港社会本身啊，我哋呢啲青年人啊，或者我哋鍾意上网嘅人嘅心态。其实好多时啊， 上网一揾到系就系啦嘛。 系啦，譬如老一辈嘅，你鍾意听音乐嘅，你可以去唱片铺，你去揾啲唱片，你系有个寻找个根源，或者寻找你嘅目的，你系有付出过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呢一代咧，就有啲接收性嘅。 嘅态度啊， 嘅态度啦，已经 即系 Google 咁样有咯，系啦， 拧开收音机，你讲乜我信乜，咁我哋系缺乏咗个思考性， 系啦，所以点解先，譬如话先前都讲过好多噶啦，我都讲到口臭噶啦，已经 系 啦，即系我都话我哋个节目讲嘅咧，就将一啲神秘嘅嘢，将一啲解释唔到嘅嘢，我哋带出嚟俾大家去听，你自己去睇，你自己去揾资料，如果你真系好有兴趣嘅，你去揾资料。 系冇错， 我唔会话俾你听呢个系真定假，因为有啲题材我都觉得系假嘅，但系值得讨论咯。 其实个乐趣喺度啫嘛，如果你自己斋听，你唔去揾料嘅，你想知道多啲，我哋亦都冇可能每一集都净系讲呢个 topic 嘅。 冇错，冇错，系啦。 所以如果你哋揾到啲好嘅嘢，你都可以同阿卓飞讲翻， 系啦。 咁我哋可以再分享俾大家嘅听众听， 系啦。OK， 咁就今日嘅时间好似差唔多啦。咁而家呼吁下先，即系咧今集咧就你哋睇咗呢个片段啦，有好多片段啦，我哋都摆晒上 forum 啦，有相片啦，有埋正话听嗰啲声啊咁嗰啲啦，摆晒上 forum 噶啦。咁如果你真系听完即系睇完之后，你觉得呢单嘢系真定假咧？或者你再揾到一啲网上嗰啲新嘅 update， 喂呢单嘢佢自己企出嚟应承承认咗系假喎，或者各样唔知有啲咩新进展。如果你有消息嘅。你即刻 po 上 forum， 系 同大家一齐分享呢啲消息，或者你对于呢件事你有咩睇法呢？你觉得，我觉得呢单嘢假假地，或者有啲人觉得呢单嘢流流地，或者你有啲咩论点觉得佢呢件事可能系假嘢做出嚟嘅，或者佢纯粹系为咗发达嘅咧？咁你 po 欢迎你 po 上嚟。一个讨论区 系 去讨论翻今集呢一个案件啦，咁样 咁当然我哋其他嘅节目啦，咁如果你亦都有啲咩嘅意见啊，麻烦你提出，或者有啲咩你想讲嘅话题咧，都同我哋嘅主持人分享。 系啦，你想卖广告啫嘛，系咪？ 系啦，但冇乜时间喎。 有你讲啊，快啲俾你讲 啊！请大家支持啊！我呢个铁夫体育会嘅节目啊，长做长有， 长做长有啊！ 系啦，希望帮到大家。 系啦，亦都多谢今日卓飞请我上嚟， 冇咁讲， 吹下水啦， 得唔得？得开心啊， 得到冇得顶啦，你又唔请我做长驻主持啦，唉，冇得搞。 嗱，咁你做呢个咩啦？替工啦。 好啊，好啊，好啊，提供王 啊，你做顶间王啊， 好啦、啊，好啦、啊，好啦、啊，诶、 好嘛、啊，几时几、啊、时有冇主持，我又捉你上嚟倾下偈咁。 啊，咁啊，记住啊，如果冬天天气冻，着多件衫啊。 嗯 ，OK， 好啦，嗱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同你分享咗呢个 case， 咁我哋下个礼拜，唉，多谢你真， 嗯、 下个礼拜我哋就再有另一啲嘢同大家分享一啲神秘嘅嘢啦。 嗯， 好嘛， 可唔可以卖下关子先啦？关于咩噶？ 我唔知啊，搵到先啦，唔知会讲咩嘢。 几过分呢、這个主持。好啦，欢迎你收听 MJ 13，下个星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